的重的特别时刻。他又说知道自己年纪不小，希望仍然有几年时间继续享受足球的乐趣。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在清晨5點，超強颱風北面集結在曼尼拉之東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菲律賓中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早晚天氣清涼，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明日，早晚清涼，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北面集结在北纬13度、东经122.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建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美建南同香港建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建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建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6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783点，跌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2，加元1.331，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42美元。卖出146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小维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6:0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今天朝头早直播室里面继续都会有白权浩在这里，希望今天早上大家就知道要提一提你凉了一点，不要冷亲。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要留意住了。 晨光每日一格， 有时亲情就好似细水长流一样，又或者好似一啲温暖嘅流水，佢带俾人哋一种甜甜地暖心嘅感觉。亲情亦都好似一圈圈嘅阳光一样，等我哋冰冷嘅心灵无声无息咁样去到慢慢溶解。亲情亦都好似一个嘅港湾一样，令到远航嘅人嚟到呢个海湾可以将啲疲劳驱散。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形容亲情，但是都是舒服，让人觉得温暖，就好像我们阳光路上面和阳光接触。如果早上的时候，现在就还未有太阳，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气温有所改变，或者你被阳光照射到，这一股的温暖呢都好像亲情一样。 Thank you. 首歌曲是来自黎瑞恩《阳光路上》，希望早上的时候可以14度了，早点有阳光出来照耀一下大地，给多一些温暖大家。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今日最高的气温会是20度的，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明日早晚都是清凉，咁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咧亦都会颇大噶。啱啱呢段时间咧，天气开始凉咗咧，多啲对身边嘅人咧就嘘寒问暖啊，令到大家咧觉得唔单止咧系希望有阳光嘅温暖，仲有人嘅温暖啊，嚟得更加紧要啊吓。朝头早嘅时间咧，唔知道大家刷咗牙未啦？早晚咧都刷牙，甚至乎有啲人啊早午晚咧都可以刷牙嘅。咁啊，中意嘅话可以拎翻支牙刷翻公司刷牙，都一样可以。到底咧早餐前刷牙定系早餐后刷牙咧？呢个问题啊，想必令到好多人咧就觉得可能都唔系一个问题。其实经历咗成晚啊，口腔入边嘅细菌积存咧，其实都会好多噶。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如果我唔食。唔刷牙，甚至乎咧唔敢食嘢啊！外国咧有街头一啲嘅访问问到咧，就系大家系刷牙嘅习惯。有人就话咧就系先刷牙之后先至食早餐，有啲人咧就调翻转。其实起身之后咧，可以先简单啷下口，因为咧如果净系即系你之前夜晚瞓觉都已经刷到好干净啦，只不过系因为好多嘅细菌经过咧，即系喺你嘅口腔入边。滋生咗出嚟啦，咁你朝头早咧用朗口嘅方式咧清洁一下口腔，其实都已经 OK 嘅。食完早餐之后先你再刷牙咧，咁就更加恰当啦。嗱，如果我哋食完刷完牙先至食早餐嘅话咧，咁牙齿干净嘅时间就好短啦。不如咧我哋朝头早嘅时候咧又可以先朗下口，你知啦，刷完牙之后咧。如果用一啲譬如啲味道大啲嘅牙膏，甚至乎咧会影响埋你食早餐嗰个嘅味道，可能好多人都唔鍾意㗎吧。所以朝头早起身咧可以先朗牙口。呢啲天气可以朝头早起身咧先用暖水朗牙口。然后咧就食早餐，跟住先至刷牙。好啦。刷牙之前咧，使唔使湿下个牙刷呢？如果我哋先湿一湿啲牙膏嘅话咧，咁牙膏咧就会喺牙齿上面咧就好快脆就会起泡啦。咁样咧就会产生一种我哋好快脆咧就会刷到好干净啲牙齿嘅错觉。但系其实好多人咧都仲未完全咧就将啲牙齿咧就刷到好干净就直接朗口。正确嘅做法咧，应该系喺干嘅牙刷上面擠適量嘅牙膏，唔好掂水，然后咧就等啲嘅牙膏咧就慢慢擦到起泡，一湿咗水咧就好容易咧就起晒泡，咁啊唔好俾呢个错觉影响到啊吓。好啦，刷牙越用力系咪代表越干净咧？都唔系噶，虽然好多人咧都系会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其实反而你大力刷咧就对啲牙齿唔好嘅。好容易刷坏嗰啲嘅牙龈，导致咧牙龈敏感、牙龈出血嘅问题，所以千祈唔好太大力啊！我自己咧都有睇牙医，咁啊啲牙医都会建议咧刷牙嘅时候记住，千祈咧就唔好刷得太大力啦。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刷到损噶啦嗰啲牙齿。佢攞咗个比喻啊，咁啊我记得牙医就同我讲过啦，就好似男士或者女士嘅皮鞋，好靓嘅皮嘅高踭鞋咁样。男士都会擦嗰啲嘅皮鞋嘅表面嘅，如果你太大力攞住个擦系咁擦嘅话咧，只会令到啲皮鞋咧花咗。相反，我哋系要擦干净佢，擦走啲尘，即系擦走啲污渍，而唔系咧将个皮鞋好大力去到擦佢，越擦咧就越容易俾你擦坏噶啦。所以咧呢啲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噶。 时一首嘅作品，问题天天都多。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出面系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啱啱转咗51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呢啲天气咧，咁啊朝头早起身啊，最惊嘅系咩咧？其中一样最惊嘅咧就系起身嘅时候啊，咁啊赤脚嘅脚板咧掂到个地板，咁啊冻地板咧吹咗成晚啦，冻冻地、寒寒地，系咪？咁所以咧都要谂办法咧去到解决一下咧就系地板冻嘅问题。都有几个嘅方法咧可以介绍俾你噶噃。朝头早咧可以介绍一下啲地毡俾你啦，唔系介绍其中一只，介绍下地毡呢一种嘅工具啊。地毡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通常咧都系好似波斯咁样化工艺品嚟嘅，而且咧踩上去仲好舒服嘅，系一种咧就好重要嘅家具，可以称之为家私添。不过一般人咧就将地毡咧就视为装饰品，忽略咗佢嘅功能。地毡按照住唔同嘅物料可以发挥唔同嘅功效噶。第一，门口嘅地毡啦，通常咧都系为咗入屋之前咧可以擦干净我哋嘅鞋底嘅。如果你对生活有要求咧，可以因应住自己嘅生活模式或者 lifestyle 啦，去到拣选适合自己嘅地毡。地毡嚟都有分季节性噶，咁啊，因为咧佢其中一个功能咧就系温度调节啦。例如冬天的时候冰凉的地下会令到我们都觉得非常之冻的。地毡其实是唯一可以解决地气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会不会用地毡去解决就是太冻的地板的问题呢？而且地毡就还有隔音功能的。可以令到声音就转向的时候就被地毡吸收。如果你发觉就冬天的时候地板都太冻，不妨想一想用地毡。不同的物料的地毡亦都有不同的温暖效果，大家留意一下。现在14度，但是告诉你还未是最冷的一天。天文台都告诉我们知道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气温之后会进一步下降，本德中后期风势颇大。最冷一天，张国荣。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笑声着一滴滴吻， 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香港嘅示威者希望得到自由、养活家庭嘅机会，同按佢哋想要嘅方式贯彻信念。呢、这个亦都系美国下一代人嘅希望。蓬佩奥喺肯塔基州一间大学向学生演说，佢话中国有义务按中英联合声明，確保一國兩制，美方的努力是要確保聲明中的相關承諾，並非對香港人的空頭支票。蓬佩奧呼籲香港有關各方避免使用暴力。美國總統特朗普競選連任辦公室說，不會再讓彭博新聞的記者採訪特朗普的競選活動，因為彭博新聞的報導存有偏見。彭博新闻早前表示，记者会继续报道，但不会调查公司老板，即是早前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纽约前市长彭博，但记者将会继续调查特朗普政府。特朗普阵营认为，彭博新闻的做法制定了优待某一方的报道方针，又指出除非彭博新闻取消有关做法，否则彭博新闻的记者不再有资格采访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早前吹袭美国中西部的风暴星期一抵达东岸地区，预料美国东北部会落大雪和冰雨。气象部门预测波士顿和麻省等和麻省沿岸地区降雪将会有15厘米，而内陆区更加会高达28厘米。风暴早前吹袭中西部和西岸，不少回乡过感恩节的民众回程受到极大影响，多班航班取消或者延误，更加有小型飞机失事坠毁，导致9人死亡。效力西甲巴塞罗那的阿根廷球星美斯破纪录第6次赢得金球奖。32岁的美斯联同妻子和3名孩子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颁奖礼，他击败同为利物浦效力的云迪克和沙迪奥文尼，赢得这项殊荣。美斯说，自2009年至今6次获颁金球奖，今次与别不同，和妻子和孩子分享是人生中的特别时刻。他又说，知道自己年纪不小，希望仍然有几年时间继续享受足球的乐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明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19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37.5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的生产能力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啦。 1989年，超过20,000美军突袭巴拿马，他们的目标就是巴拿马的军事独裁者诺列加。诺列加出身寒微，后来成功加入军校，从此扶摇直上。但为什么有人会说他只是一个披着军服的黑社会呢？一直得到美国撑腰的诺列加，最终因什么事会被美军拘捕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6:35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泉浩陪住你哋啊吓，咁啊出边系天晴啦，早晚天气都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咧，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20度嘅。而家咧就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2%，咁啊好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就是长沙湾。长沙湾边度咧？丽阁商场。长沙湾嘅丽阁商场咧，经过历时8个月嘅翻新，啊，终于咧就喺之前嘅时间啦，咁啊已经咧就系重开啦。该处嘅街市同埋商场早年经过咧领展多次嘅大幅度增加租啊，变得咧就十室九空。其后由财团咧就接手管理啦，并且喺今年嘅3月开始咧就进行翻新。而家商场咧已经有唔同嘅商户去到进驻，有齐超市啦、餐厅、小食街等等。现代化嘅街市亦都咧就加装咗冷气。整栋嘅建筑采用咗工业风嘅设计，就好似咧特色嘅货柜屋咁样。地区人士就话到啦，街坊对于新嘅商场咧反应普遍咧系正面噶。咁但系咧，佢哋就表示咧会继续监察住咩咧？监察住最紧要嘅就系物价，以免咧令到商场咧变成另外一个嘅唔好嘅地方，即系一加价个个又唔去啊。睇翻啦，1981年落成嘅丽阁村啦，咁啊属于咧就三栋相连嘅长形旧式屋村嚟噶。过去咁啊有一啲屋村嘅街市啦，照顾咧就系居民日常嘅生活。但系自2005年起咧，咁啊多次咧就大幅加租之后，令到商户咧就离场，咁结果咧就系十室九空啦，系咪？其中咧，咁啊发现咧当中亦都唔少个风波噶，亦都涉及咧就村内一间扎紧30多年嘅酒楼，因为咧就被新嘅公司咧就系融资啊，咁啊收回铺位啦，咁啊于是乎咧就系酒楼宣告结业啦，跟住嘅街坊咧连埋呢个食饭嘅地方都冇埋添。咁喺2月嘅時間咧，咁啊同總代理公司啦，咁啊去到咧就係抗議，咁啊要求咧詳細交代未來商場以及咧就街市嘅規劃，並且咧就喺裝修期間要為居民咧就提供臨時嘅街市。咁 啊，扰攘咗好耐啦，终于咧就可以令到呢一个街市咧活化以及翻新。啊，而家望落去咧个外表外貌方面可以话焕然一新啦，同旁边嘅旧屋邨形成咧一个强烈嘅对比嘅。啊，发展商嘅发言人就表示啦。丽阁商场街市活化工程咧，喺今年三月咧就展开。咁啊，上一个月啊，28号咧就试业啦。啊，商户咧陆续开始咧就营业。咁啊，而喺今次嘅活化工程入边，主要咧都系满足居民多年啊缺乏购物以及咧就系餐饮选择嘅诉求嘅。啱啊，系咪？因为居民生活最紧要就系食啊，买下啲基本嘢。根据他们网上的资料，他们的团队在活化丽阁商场的时间，既有保留具一些叫做社区怀旧的小店，同时也引入各种不同的特色商户，就好像是年轻初创企业、艺术教育机构以及就社福机构等等，希望可以同时兼顾到老、中、青街坊的需要，更加就以富时代感货柜工业风格去打造商场，希望就能够成为新的深水埗地标。好啦，现场所见今日的确有不少的街坊就到场买嘢嘅，街市入边有齐菜啊、鱼啊、肉啊、水果啊，物价咧都唔算贵。咁啊，有报道就话到啦，因为可能商场开业不久啦，冇几耐开咗，提供咗就25蚊一条黄腊仓啊嘅精选优惠。商场入面亦都有超级市场啦，同埋多间嘅茶餐厅，亦都有多间嘅店铺就仲未开铺嘅。好多地方都见到有店铺围板展示就即将开业，即将开业都好啊，唔系十室九空嘛，系咪？咁期望住就系、我觉得欣赏一样嘢就系佢哋有佢哋自己特色，用货柜风格去到做嘅话咧，唔使下个商场一样样啊嘛。有阵时我哋去到商场冇特色嘅时候咧，其实 A 同埋 B 嘅商场佢嚟做乜啦？去下啲有特色嘅，望一望。令人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看完這照片，它裡面的canteen都好像以前工業風格，都挺值得去看一看，是不 是？淺氣街邊一灘水淌在我對櫃架香，混亂撞入湯魚街檔，還染滿了腥味，湯豬的手氣刀切，兩下熱氣出三塊豬皮。几分钟西装黐满轮，更有咸虾味，直路定弯位都摆满埋菜档，霸气犀利。汤鸡的脆脆鸡肚无四散，满街通处在飞。为收购一块地，卧底勘测准备，图每寸厚利，期待霸王登基。全人在高声难离通电，汗滴奔波，士气更火热。烟波攻击的街市，却叫我翻开身散一意。卖舞喇叭溜，天竺获神游，拼凑勾起慈母暖衣罩。谁人话高？ 高声叫卖，不加收声。 Rubber Band 嘅作品《猪笼墟事变》啊。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揾嚟 Rubber Band 嘅歌库啦。14度嘅气温啊，今天早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专家同我哋讲下职场陷阱有啲咩要防一防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我哋职场 KOL 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咁啊！我嗱而家咧就十二月嘅时候啦，嚟到十二月啦。咁啊，虽然系年尾，好多人咧嗰个嘅叫做全年嗰个 official 咧就要老板社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都有个问题，系咩咧？有啲人咧就成日都话啊，怀才不遇啊！ 系啊， 遇到个老板如果系叻嘅、醒目嘅，我就一早上咗位啦。其实我谂有好多嘅下属咧，都对自己嘅老板啊、上司咧。抱有好多不满嘅，甚至乎一啲难听啲讲句啊，会觉得自己老板废废地咁样，即系遇到呢啲嘅问题嘅时候，又唔觉意俾老细听到，梗系唔好啦。但就算唔俾老细听，其实老板啊、上司自己个心入边都有条数啦，系咪先？呢啲咁样嘅叫做 office 嘅问题，我哋点样解决好呢？通常嘅情况又会系点嘅呢？ 头先你讲到咧，话怀才不遇啊，你话遇到个好老细会上位，但其实咧遇到一个即系啊，你哋口讲嗰啲即系废废地嘅老板，其实都有机会上位噶。其实正正就咪俾个平台你去上位咯。咁、不过就系即系点样你去应付，又系即系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即系点样去处理佢咧？你冇嚟话对住老板讲，觉得你废噶嘛？ 系啦，咁点算好咧吓？ 嗱，首先。你覺得佢廢，其實係咪真係廢嘅先？嗱、即係你要諗下喎，究竟佢嗱有幾樣嘢其實講緊另一個 topic 啦，可以之後再揾個時間去講，即係咩為之叫大家口中講一啲我廢啊、衰老闆啊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講佢冇用，唔好講廢啦，講佢冇用。咁其實佢係咪真係冇用嘅先？你係睇唔到。但可能佢老闆睇到咧，你係咪先要了解究竟佢係咪真係佢 value 佢嘅價值擺咗喺邊度先？咁譬如劉嘅，即係佢真係冇乜貢獻，又或者你睇唔到佢有啲咩作為，咁究竟佢喺度做緊啲咩咧？嗱、都唔好理啦，我當佢真係一個冇貢獻、冇嘢出到嚟一個老闆，咁我通常咧都會建議同事，有啲同事會走過嚟同我講：，喂，死啦！我老闆樣樣都唔理嘅，問佢攞意見又唔識俾意見，又唔識揸主意；問佢攞方向又唔識俾方向；問佢我今年有啲咩方向或者有啲乜嘢嘅 objective 目標，我又講唔到。咁、其實正正就係、咁又有我嘅 style 就係啦，你自己去 propose， 自己去提出。咁啊，當然啦，自己提出之餘要識保護自己嘅。你有時又唔知道個老闆嗱，其實通常老闆去到啲咁嘅位咧，咁一定有佢嘅過人之處嘅。你佢、可能佢工作上可能真係做得好。 我成日都係咁諗嘅，即係佢既然坐得嗰個位啦，佢就算本身個人唔係好有創意嘅，佢經驗都有啦，係咪先？ 係啦，冇錯啦。嗱，兩樣嘢嚟嘅。做嘢做得好唔代表佢管理叻嘅，两样嘢成日都见到㗎啦、我哋最大问题就係、通常好正常就係你嘅工作你入職一间公司，你做你嘅工作嘅工你嘅表现做得好好，然后慢慢一路啊升上去，升到一个位你係开始有人要管，你要管人，但係唔代表呢佢係识得管人，或者识得去提携你嘅后辈或者提携下属，唔代表嘅，两样嘢嚟嘅，唔係一个等号嚟嘅。系啦，咁所以你点样去通常同事咁样同我嘅诉苦就系、咁我冇佢唔识揸住，通常几样嘢嘅，日常你嘅工作佢唔识帮你揸主意，咁你咪去问佢咯。通常咧有死期噶嘛，有死线噶嘛，咁去到某啲去到死线，老板都唔俾个方向你，你咪去主动问啊，我咁样做好唔好啊？嗱、有时我仲要佢哋逼到去，你唔复我就咁样做噶啦，或者你如果你觉得冇问题，我就几时就会咁样做噶啦。嗱，首先呢样嘢要保护自己先，你又唔系你做决定噶，你都有问过你老板啊，如果佢唔提出反对，我就当你同意咁。先保护自己先。 Vince， 我谂到有一个问题啊，就系、如果一个老板咧系大家所讲嘅，我唔好用个即系无能啊、废呢啲字啦，就系我觉得佢应该咧系个包容性好大嘅。即系遇到一个包容性咁大嘅老板咧，我觉得作为一个下属，如果个下属本身成日话个老板唔够醒啦，咁个下属都要醒先得噶。咁如果个下属真系咁叻嘅， 佢應該咧摸清到個個上司啊個老闆嗰個嘅性格或者心態做嘢嘅方式，做嘢嘅方式。如果個老闆係中意多啲聽意見，然後就去揾一個有能力有才幹嘅人。咁你咪自己行出嚟，话俾老板听，喂，我做到嘢嘅、哦，咁你年尾嘅时候，个老板俾多咗 project 你，咁个 bonus 都多啲啦，系咪先？ 咦，学到嘢，你呢就好容易升上位嘅人，冇错啦，学到嘢。 咁你要揣摩下个即系个上司应该系点样？如果佢真系觉得啊，原来你呢条桥咧去到sell 我哋下一年个 project 或者新嘅 product 几好嘅，咁你咪主动请缨出击咯，系咪？即系去到呢啲时候，仲喺度成日抱怨个，唉，如果佢啊个老板啊一早。上司一早可以咧，就有啲英明啲嘅決定啊！我哋調添就可以再揾多啲錢啦、啊。其實如果下屬咧，即係抱住呢個心態咧，佢、自己都蠢啊，係咪？ 冇錯啦，唔係坐喺度等人喂噶嘛，你要自己揾個平台，自己揾個位嗱，真係成日話揾位上就係呢一啲位啦。 哦，咁呢個緊要喎、啊，咁係咪即係代表住如果個上司包容性大嘅時候，其實仲好咧？ 其实系噶，所以其实首先你话一开头就话啊，一个即系冇乜作为嘅上司，其实正正就系一个机会俾你去表现自己啊。 嗯， 系啦，咁但系只要做主动咯。 同埋我成日谂咧，既然嗰个上司系即系大家 call 佢系平平无奇嘅，咁佢点会坐到嗰个位啊？烂船都 有 三分 钉。系啦，冇错啦。头先你讲嗰样嘢就系佢有机会你，佢未必喺下属面前表现到佢嘅能力，但系可能佢对于佢嘅上司，佢真系表现到正正。佢上司留住佢一定有佢嘅价值嘅、 啊，可能人哋有业绩咧，系咪？人哋唔 social， 人哋有业绩噶嘛，系咪？ 冇错啦，反而呢啲可能你就要去学嘅地方咯。你一定要揾佢嘅过人之处。我成日都鼓励先望下究竟佢嘅价值响边先。佢未必可能系同你之间会见到，但系咧佢坐得呢个位一定有佢嘅价值嘅地方。你就要正正系学。佢有過人之處嘅地方啦。 嗯，咁就明啦。嗱，如果我哋遇到一種嘅上司，佢哋比較上係包容性大嘅，咁我哋梗係覺得佢好啦。但係如果佢係比較上心狠手辣嘅、即係做事咧就趕盡殺絕嘅， 我明 係啦，即係嗰一隻嘅話咧，咁業績又普通嘅，咁我哋啲做下屬嘅應該點樣 follow 咧？ 幾樣嘢啊？你話咩心狠手辣係咪即係啲控制狂啊？又唔俾你做呢樣，唔俾你做嗰樣 啊？係啊，冇錯啊！咁應該點好咧？ 嗱，呢啲咧，我就會建議咧，你都係你明知佢 say no， 我都會要求咗先嘅。嗱，通常嗱，想睇你個方向啦。如果同事都好想喺呢一個崗位繼續留喺度先嘅，咁、我都會先建議，喂，你都有你個責任嘅，你先提出咗先，最好咧白紙黑字用 email 提出咗先，你口講無憑。佢 say no 一件事，或者佢唔理你一件事，但系你都要提出，你要按你个工作要求，你都要做咗你应该做嘅嘢先嘅。咁、好啦，咁你问我，如果你好想继续做嘅，咁你都唔可以，你唔可以话 always say no to your boss， 但系咧，你都要听佢个意见去行嘅。其实咧，最后 yes man 都俾人闹嘅，但系 Vince 呢个年代。 是啊，咁但系問題咧，你要知道個責任向咗邊度先。你 deadline 咧，嗱，首先我咁講啦，你有個工作崗位，你要按你嘅要求，按你嘅工作嘅需要，你做咗一啲嘅建議。你老闆 say no 就冇辦法啦，去到下一關 say no， 咁又或者真係去到嗱，如果佢真係有能力嘅話，可能真係去到最大老闆真係唔啱呢個方向咧。咁但係啦，如果去到有啲我成日講真係有鑊出咗，咁真係要問責嘅時候，其實個責任喺邊度咧？佢問唔到，佢唔會向住你嘅喎，因為其實已經做咗，你應該要有個建議。其實個責任就會去咗老闆度。當然啦，如果去到你話緊衰度，我話又或者點都要揾人去問責。其实咧，你问我去到一个位置，成日都咁样讲啦。遇咗一个唔好嘅老板，唔好话讲有冇用啦。已经去到一个唔好嘅老板，其实自己都要好清晰，系咪时候要换工作岗位咧？因为其实你对住呢个老板咧，你点都唔会有机会去做到嘢，去表现到，甚至乎去有下一步嘅发展。其实你系时候要谂下一步，究竟系咪继续行落去，或者要转一个更加好嘅工作环境，遇上要再揾一个更加好嘅老板去俾你去发展 咧？哦，即系嗱，冇才干咧，我哋都分析咗两种嘅，一种咧就。可能我哋表面上睇起上嚟，佢系林志志，但系可能佢喺业绩啊，或者真系喺个实干方面咧系做到嘢嘅。咁呢一类嘅老板咧，如果你作为下属，应该处一个咧就系进攻型啊，进攻型嘅态度。点啊？进攻型咧就系我哋多啲喺佢面前出现。 做到嘢，咁佢既然可以咁好放啲權力，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不俾緊啲機會啲下屬啦。 係啊，係啊，係啦、 如果遇到一種咧叫做尖酸刻薄啲嘅上司嘅話咧，又唔係話好做到嘢，即係我哋口中嘅廢嘅話啦，又個 人又衰嘅，咁我哋就 攞住地球係 啦， 俾你做嘢 就要處於一個防守性嘅，即係盡量咧喺譬如文書上面咧做多啲防守性，就唔好俾佢咧就可以攻擊到自己。咁必要時咧就退一步海闊天空啦，係咪？ 是啦是啦，同埋呢嗱，你老板即係话吊阻住你去转，阻住地球转啫。但其实如果你喺个公司嗰个地位，或者如果你熟某一啲嘅部门，你熟悉其他嘅同事呢，其实呢如果你由你做嘅嘢呢，其实你可以照做嘅。你未必经理老板啦，你可以问下其他同事帮唔帮到手，或者其他部门可以俾到啲你想要嘅资讯，令到你可以行落去嘅。咁喺呢啲位度呢，亦都俾同事睇到佢其实你系做到嘢，你系做紧嘢嘅。 明白明白。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下次其實我想問下你咧，如果遇到啲老闆啊，真係比較上橫蠻唔講道理嘅，係咪應該下下即係越級啊，再同更加高級嘅上司去到討論呢個問題咧？處理嘅方法應該係點咧？咁有機會再同你傾下咯，好唔好啊 ？Vince， 好啊，冇問題， 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 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沉葬我方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忧愁的总可做主，触发一切迈向新的故事。愚钝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如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正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再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如此， 我总是向着你， 明日自有新的 苏芮嘅作品啊，系啊，休息工作再工作啦，希望大家努力加油。呢个时候咧，先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啊，转头咧分头广播之后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听众咧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念念不忘，所以董洁同蒲铭心老是常出现咯。 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浪似幽灵，年少亦从未任歌声，亦没人声，未共你几世偕俗难认命。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结合的基因只靠积气。 正当以为故事要落幕，蒲铭心又出场啦。阿 K 带大家翻去当年蒲铭心同董洁相遇嘅时刻，而同期 Juno 派嘅《忘记和记》一样，同样都系对前度念念不忘。 爱情。 作曲编曲伍乐成，填词林夕，监制 Juno 伍乐成。上榜两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安琪《我们的基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超强台风北面经已减弱为强台风。在早上六点，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乾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明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当我一落到楼下，我个毒引起，我系好似被一条锁链咧拉扯翻我上去咁。 如果吸咗毒咧，其实唔系你自己一个嘅事情嚟嘅，你会影响咗你屋企人。 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出边啊14度嘅气温，咁啊天气咧就比较上凉啦啊，咁有少少冻，咁啊亦都非常干燥，相对湿度48%啊吓。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咯，咁啊记得琴日咧朝就讲咗两个咧保暖嘅小贴士啦，咁啊一啲叫做极速保暖法啊，咁原来咧。睇翻都系货女士多啲嘅喎，系啊，咁讲埋其他嗰三个咧，极速保暖嘅小贴士啦，因为女性有阵时都会手脚冰冷一啲啊，咁啊有啲。男人呢其实依家都可以穿一件薄薄的衫都游刃有余，唔知点解啊，即係总系返学嘅时候呢，有啲男同学呢好似完全冬天呢都过緊夏天嘅生活，唔使点穿衫㗎。我记得旧时细个都有啲咁嘅同学啊，咁但係女士就即係传统上比较怕冻少少啦。 痛都系嘅。 怕痛都系咁啱。咁琴日都讲啦，话用呢个姜加热水浸脚啦，连 Sammy 都有讲啊，呢一个呢方法系可以呢驱走寒风同埋呢预防感冒嘅。咁仲有一个呢就系都系关姜事嘅。咁饮呢个肉桂姜茶啦，可以改善手脚冰冷嘅问题嘅。咁样。咁呢个肉桂姜茶好比较容易整啊， 系啊， 肉桂粉再加姜片，跟住中烂少少咁就 OK 啦。 姜茶咧，即系我哋啲行山人士咧，觉得即系非常之有用，特别咧系我哋如果参加啲要通宵嘅行山比赛咧，通常咧都会有啲叫大会或者有啲有心人咧，佢哋喺个山上面咧做咗个站。就是派呢個姜茶， 哦、 即係派呢個熱嘅姜茶。 係， 你諗下有陣時喺個山上面咧，即係氣温都已經又低啲啦， 有大風啦， 風又大啲，咁所以個温度咧係會比較上低嘅。咁你喺嗰度咧嘅時候，就已經行到個人凍凍地咧。雖然行話就話行咗，但係如果真係冬天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凍嘅。有個姜茶落肚咧，哇，暖胃嗰個感覺好強啊！ 所以 呢個真係 朝頭早都可以試下飲下啦。咁啊，另外啦，咁如果你話喂朝頭早都點都要沖涼洗頭嘅喎，咁樣有啲朋友仔執整啲 用姜洗頭 啊？唔係，咁啊係沖涼之前咧就飲杯熱。水先咁啊，或者做一啲简单嘅运动啦，令到身体咧就变得暖和一啲 啊，伸展啊嗰啲 系啦，咁啊饮杯热水先冲凉都可以试下，因为有阵时候你就咁冲入浴室嗰度，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屋企有嗰啲浴室嘅保暖系统就轻松啲啦。咁但系唔系个个屋企都有嗰啲浴室嘅保暖系统噶嘛？咁你入到去浴室嘅时候，哇冻冰冰咁样，真系好容易咧系。冲凉嗰下咧，涉亲啊吓，咁啊用一啲传统嘅讲法。 如果你有嗰、那个即系叫做喺浴室嗰啲恒温装置咧，可以我记得我 Cousin 以前讲过噶，佢话佢嗰个叫做嗰啲恒温装置咧，个 remote 咧。直头放喺佢个房噶，系啊，点解咧？因为冬天 喺屋企已经喺房已经搞定咗，系咪 ？remote 遥控个厕所嗰个就自己着啊嘛，咁入去嘅时候暖粒粒啊嘛。 咁啊，亦都可以试下咁做。当然你屋企要 detect 得到啦。如果你住紧千几尺大屋就好难做到。 或者有套厕咧，系咪咪得咯？ 哦，咁都系，系咁可能有屋企有啲家用姐姐帮你预热一下啦。咁啊冇啊，自己撳啦，起身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唔係個個都有呢個浴室嘅保暖裝置嘅，咁呢個都可以留意翻啦。咁仲有一個穴位喎，喺肚臍下邊有啲穴位咧，係可以幫助身體温暖一啲嘅咁樣，但係呢個就要揾翻嗰啲註冊中醫師或者專業人士先好篤嗰啲穴位。 係啊， 咁咪篤咗， 穴位又唔好亂咁篤。 以為你篤完之後咧會暖啊，點不知篤完之後咧？比之前更加冻，更加手脚冰冷，咁就唔好啦。 朝头早又除咗食早餐嘛，同人拖下手仔咯，行嘅时候系咪？ 系啊，咁 暖粒粒， 温暖一啲吓， 手又暖，心又暖。 呢啲都系一啲咧，叫做气温骤降咧，五招啊，极速呢个保暖嘅方法嚟，你又可以试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其中一个保暖招数咧，即系要问下 Didi 仲会唔会同老公拖下手行街暖下咁样啊？ 一定会啦， 一定会啊！我一定要黐到实一实噶， 系嘛？你怕冻噶嘛？本身系嘛都系。 就算唔系热天，我都唔可以甩甩佢嘅手啊！ 哇， 系啊， 甜到漏啊！朝头早 ，OK 啊， 饮嘢唔使落糖咁，知大家都 咁啊好咯，开开心心 系啦，咁啊开开心心去交通方面又开唔开心？ 开心嘅，继续开心落去啊！咁啊，而家只系咧大学站仍然关闭啦，同埋个别嘅车站出入口都系暂时关。关闭咁轻铁咧，咁实施咗好耐咁，仍然实施紧啦。就系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啦；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P 线咧就由615线替代啦。761P、751同埋614线咧，仍然系改道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噶。咁另外咧，港珠澳大桥咧实施紧强风措施啊，主桥嘅快中线车速限制啦，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啦；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由每小时嘅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噶，咁提你有个爆水管啦，加士居道嘅喺，咁去红磡方向近住土地审裁处嘅快线啊，咁稍后繁忙时间咧可能会比较挤塞噶，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土地审裁处嘅快线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咁都系泥牌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去到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咁啊，头先阿 O 咧有好多嘅叫做保暖 tips 啦。咁啊 ，Didi 咧即系都系一个妈妈，有贤妻良母。有冇啲保暖 tips 俾我哋送下啲听众啊？ 保暖咧，好似听啲老人家讲咧，最紧要就系护住条颈同埋个头啊。 哦，护住条颈系呢个成日听 嘅 呢个。 系啊，所以我都系净系护住条颈同个头咯。咁其他嘅都可以接受嘅，都唔系太过冻啊。 都系嘅，有阵时去到嗰啲即系冬天都几冻。落雪的国家咧，见到佢哋嗰啲小朋友咧，其实有阵时都系着住短裤，但系佢哋都会揽颈巾。 系啊， 系啊， 系可能佢哋又适应咗咧，由细到大都喂习惯咗冬天会喂零下两三度嘅，咁佢哋就会有一种习以为常。 系啊， 但系香港始终依家热嘅天时咧，一年入边热嘅月份太多啦。 系啊， 咁咧变咗冻咧，冻嗰两三个月咧，你就喂哇好冻啊！ 系啦，突然之间好冻咁噶。我试过喺北海道见过啲即系落紧雪嘅嗰阵时。叫嗰啲派傳單嗰啲女仔咧， 都係著短裙， 都係著短裙啊！跟住咧，我真係行過去問佢：喂，你唔凍啊？ 係啊， 凍啊！不過要咁著啊，所以就都 OK， 但係好凍啊， 專業啊， 即係你明唔明啊？ 著短裙啊，著條褲都覺得凍啊！如果 冇嘢，即係唔會有嗰啲保暖大髀嗰啲，佢真係真係嗰啲皮膚嚟嘅啫。係 啦，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咧，其實習慣好緊要啊，所以咧細細個真係唔好俾小朋友著慣太多衫嘅，佢好怕凍。我係一個例子啊，我成日著慣好多衫咧，所以我好怕凍。咁變咗我而家我仔咧，我唔會俾佢著太多，當然係適合啦，唔好冷親佢啦。有啲人唔係噶嘛，好似星期日咁樣，我去一日遊咧，去旅行。我即系屋村搞嗰啲嘢游啦，哇！我见到都系十几度啦，竟然同个小朋友着画毛啊！ 哇！ 跟住咧 出汗 嘅，系咯，因为咧佢系公公嫲嫲臭噶，咁我就同佢讲，我就唔识佢嘅，我话婆婆啊，其实咧你摸下佢有冇汗啦、啊，即系个小朋友得几岁嘅啫，跟住佢摸，系啊有汗啊，点解你唔出声啊？咁样话个小朋友， 咁个小朋友可能个自理能力都唔强啊， 几岁啊嘛，咁跟住我就叫佢除咗佢咯，所以唔好着惯咁多衫啊，会好怕冻。 同埋有阵时咧，即系唔系净系话可能再上一代咧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咧，未必咁留意到呢啲細節。其實有陣時姐姐咧，因為佢哋本身即係啲外佣咧，都係喺熱帶地方長大嘅，咁佢哋咧就會用自己嘅體感。啊！而家都好似冻好冻咯，咁 样 咁小朋友都应该好冻嘅，即系佢哋出于关心嘅。不过有阵时可能做妈妈做爸爸有阵时都要提一提咯。 啊，系啊，梗系啦， 系啦。其实咧就唔系话咁冻嘅啫，我哋都要俾佢即系我爹哋话斋适应翻嘅。 系啦，要适应翻。 啱啊，呢个好好嘅提示啊！好，唔该晒爹哋，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就揾阿芭比出场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系咁啊，系咪真系好冻咧？出边？ 其实今日都真系几冻嘅，咁啊寒啦，而且咧都大风。咁不过好彩呢就叫做有啲阳光，咁如果呢晒落嚟嘅时候呢都稍微叫做和暖少少呢，呢种感觉係非常之舒服嘅，因为呢即当你抬头望住个天有啲阳光打落块面啊，同埋打落身嗰度啦，咁然后呢就有当然你唔好企喺好当风嘅位置啦，咁我室外企一阵呢，咁享受下呢一种晨光呢都系舒服嘅。咁但我就建议呢，由于今日气温都咁冻呢，同埋都大风呢，就尽量真係唔好俾自己长时间逗留喺一啲即当风嘅位置啦，如果唔系咁样吹埋吹埋咧都几唔病啊！ 大风咧都系一个即系大家要留意啊，即系吹咧都赤赤痛啊！ 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咁啊唔好吹到病咧，阵间好啦，快啲翻嚟啦， 好 啦，晒芭比，转头见。咁天气方面天晴啦，早晚天气清凉嘅，日间咧可以非常干燥啊，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嘅。咁啊，展望啊，听日早晚咧都系清凉嘅，咁啊星期四啦，亦都有几阵雨，落完雨又点啊？ 嗯， 星期四落完几阵雨之后，气温进一步下降， 再冻啲添， 系咯。而家系14度，咁啊，佢话星期四有几阵雨，进一步下降，唔知会几多度啦吓，留意住啦。本周中后期啊，哎呀，冻之余，仲要风势颇大添。咁啊，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噶。 嗯，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咧都有呢个睇楼 O to O 啦，今日咧就帮一啲咧新手租客咧去睇一睇啊吓，咁有啲朋友可能。啱啱搬出嚟住啊，或者人生咧第一次租楼咁啊，究竟 可能夹埋几个同学一齐租咧， 系啦，或者自己可能两口子结完婚之后咁未买到楼住咁租屋咁样，租屋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咁啊听下导师点样讲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请嚟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今日咧翻去香港睇下嗱，平时咧我哋睇楼咧就睇下啲新盘啊咁样啦，咁啊今日不如我哋咧帮啲租客睇下楼啦，身边咧都好多朋友仔啦，啱啱初出茅庐啦，可能你叫佢供楼咧就未有嗰个实力，只不过都想自己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啦，特別係即係近期多咗好多叫做社會事件啦，有陣時同啲屋企人咧就因為社會事件咧就唔係咁咬然啦，咁啊空間不足嘅時候都可能會喂搬出去住幾個月先，甚至乎咧搬出去咁啊唔係唔理屋企人啊嚇，唔係教你喂即刻搬出去咁樣住，但係咁即係如果你搬出去做一個新嘅租客，即係第一次做租客啦。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咁樣 其實呢租客呢就一般嚟講啦好簡單啦，咁去到地產搵樓之後呢，咁而家呢通常都係簽兩年嘅租約啦，一年死約就一年生約嘅，咁呢個都不明文嘅規定㗎，咁當然啦你想再要求長啲嘅就再傾啦，咁呢同埋呢去到嘅時候呢，通常業主就會問你呢就有關於你嗰、那個即係、就是、background 啦，係做啲邊類型工作啦，或者你有幾多嘅薪金啦，咁留意啦，咁當然啦有啲业主需要咧，你攞好多嘅资料嘅，咁、但系有啲咧，其实俾卡片都可以噶啦，因为其实卡片系一个最好证明啦，即、就、系、是、你有边间喺边间公司做啦，甚至边个职位啦，都大概知道你个入息啦，吓、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可能你有心理准备咧，就唔好介意地咧，因为有啲我嘅学生就话啦，哇佢攞我啲资料咁、啊、样，我唔俾惊 唔惊噶？惊 唔惊噶？咁其实业主俾间屋你，咁佢仲惊啦，惊过你啦。 喂，不过呢、這个已经系去到。已經大家喺度簽約嘅階段噶 啦， 係係係 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前咧揀樓嘅時候咧，咁啊應該點樣揀咧？咁啊首先一定要睇翻你自己嗰個 budget 啦。咁啊睇翻，因為其實租金嚟講咧，唔會有大幅去傾減嘅，佢唔係鋪位啊。咁、變相咧，如果你話我好想有個海景，但係我咧都係唔夠 budget 嘅，可能爭成10,000蚊咁啊。咁我建議大家就唔好睇啦，睇咗你啊賺心攞攞亂，有排都未租到個啱心水啦，揾翻自己啱嘅 budget 啦。咁同埋咧，佢哋嗰個價格傾幅咧，其實咧，真係 within 10% 以內嘅啫。咁啊，同埋亦都揀樓嘅時候咧，要注意到咩咧？入到層樓啦，其實最緊要睇下有冇漏水先啦。 哦， 因為漏水咧好麻煩嘅，咁亦都好困擾嘅。咁啊，當然你流落俾人哋或者人哋流落俾你都一樣困擾嘅、因為如果咧流落俾人哋咧，其實你今日唔知啦，其實佢將會入伙之後咧，佢每日都嚟咧拍你道門嘅，係半夜拍門咁樣，真係放工之後拍你門啊嘛，咁所以就會有啲煩，所以建議咧就去到咧即刻問問管理處啦，呢、這個單位咧有冇漏水落樓下，咁管理處咧係好輕易就會話俾你聽，梗係有啦，咁會即時答你噶啦，咁當然另外 佢仲可能會同你講成棟大廈呢有。 都有呢个问题噶，就嗰一户啫嘛，啱啱先整完都整咗几万蚊噶，咁样系嘛？ 做得管理处都比较吓，即系好 helpful 嘅，会讲好多嘢俾你知嘅。咁呢个系好事嚟噶，即系就算咧，你话租咗间空宅，你都会知啊嘛，或者你嗰间唔系，楼下系，咁你都有个心理准备啊。吓咁同埋咧，如果楼上漏水嘅，其实肉眼见得到咧，一啲都可以处理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其他批档啊、装修咧，呢啲咧就要同个地产再倾啦，因为未必业主咧。見到個即係批檔差或者又有污糟咧，佢哋肯成間又俾你啊，個別啦，有啲肯，有啲唔肯啦，呢個要傾先知啦。咁其次就係試水啦嚇，水啊又係水啊，咁水好緊要就係沖水同埋咧即係個水喉啊，嗰、那個 內去水啊， 內去水啊個暢順度啊。咁試過有啲租户冇試啦，結果咧即係咦啲水好似滴水咁樣、 哦、 啊，呢、這個就有啲難搞啊，可能水壓問題啦，好多原因啦嚇。咁、啊、所以咧試一試水沖。次都一樣啦，咁啊，沖次沖唔到，其實大家都知道困擾噶啦，好煩噶啦，咁呢兩樣咧，其實就係一個好難修復嘅情況。如果你租入咗之後，咁其他咧，你話如果冷氣貴啊，或者甚至乎佢有啲家私，咁我都建議咧開曬冷氣，一入屋先開曬冷氣。咁啊，你睇原樓應該都兩三個字啦，係凍嘅你已經 feel 到啦，唔凍嘅可以要求業主換埋啦。咁啊，其次就係啲鎖啦，扮扮得埋啊，好冇鎖啊，啲櫃門啊，咁啊好冇閂啊，同埋啲抽油煙機同埋嗰啲即係豬食爐。系啦，咁你开齐晒之后咧，啊有热水嘅、哦，啊持久嘅、哦，咁其实都冇乜问题噶啦、嗯。 喂，但系你头先咁样讲咧，已经要有一个 checklist 嘅，嗰度都十几样嘢，可能阿 Joyce 你就讲得好轻松啦，咁但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就乜嘢叫新手咧，就乜都唔知嘛。咁你头先如数家珍，因为你系一个导师啦，同埋可能你已经有物业系放租紧俾啲租客，你自己都有个 list 嘅，咁你同佢对一次，咁就。费事个租客都成日午夜梦回烦住你啊！咁总之咧，兜兜面对一次，攞住个纸，嗱水咧就有嘅，开俾你睇。有阵时咧，有啲业主咧都怕麻烦啊，佢做足一次俾个租客睇，咁令到个租客咧就完全明白晒。咁第时有啲咩事咧，你都可以求救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有阵时业主都会讲一样嘢，就系话。我俾你嘅时候 OK 嘅，咁系呢个都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嘅。 咁所以咧就嗱呢、這个就最多业主会讲嘅事情啦，因为佢系 assume 你已经系试晒嘅，咁亦都你冇试咧，其实真系你嘅责任嚟嘅。成间屋你睇完，佢任你睇噶吓，睇几多个钟都得。咁所以咧即系一定啦，入到去啦，其实几个大类别嘅啫，大家可以分为厨房同厕所嘅啫吓。咁总之咧入去厨房搞一阵嘢系啦。有掣就揿，其实所有掣咧揿得着，咁跟住试得喐，咁咧其实咧呢个系即系个 好基本啦、啊，呢、這个 基本啊，厕所亦都一样啦吓，即系使用下系咪？唔好介意咁啊，咁其实因为关乎你以后使用到啦吓，咁、其他你话肉眼见到嗰啲就都唔系太大问题嘅， 系咁嗰啲都可以修修补补啦。咁第一次做租客咧，难免系有好多嘢需要学习噶啦，有好多嘢需要认识噶啦。咁当然啦，坊间亦都好多唔同嘅 YouTube 嘅片段可以俾大家啊学下点样做新手租客啦。咁但系希望大家租屋嘅时候都做个好啲嘅租客啦。咁好嘅租客得两样嘢嘅啫，唔好搞到间屋乌里抹茶啦。第二嗰样嘢，就 系 准时交租。 系啦，咁你下次就唔加你租噶啦，唔加你咁多，系啦，咁就会好啲啦。大家关系 准时交租绝对系可以同业主去 bargain 嘅一个条件嚟。通常到下年或者再后年 renew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同个业主讲啦，话喂我准时交租。跟住个业主又觉得系咁样， 呢个系好大嘅重点啊！ 系啊，咁啊，心机旁边你咧都了解多少少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诗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 准时教早， 唔系啊，我记得相聚一刻入边咧， 系 五代预作啊， 系、哦， 同埋佢哋每一个人咧，每个租系跟翻嗰个房号去有个姓嘅，即系系啊，即系佢每一二三四五啊，咁有一二三四五个名咁样咯。 像一位忠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你好、oh。 但辗转辗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壮行，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浮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就好比解剖本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熬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秘密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糟， 早嘅时间咧，咁啊有见一首嘅作品啊，叫做《Yellow》嘅《相聚一刻》啊，同以前咧嗰套嘅卡通片集咧，唔知道有冇关系啦。我仲记得你以前嗰、那个即系五代御作先生咧，咁佢间房咪隔篱有成日个鬼鼠人咧捐过嚟噶嘛， 系啊， 即系有个四谷先生又捐过嚟咁样， 嗰、那个比较阴沉啲， 阴沉啲啊，搞笑啲啦，系咪先？好啦，咁啊时间快脆咧，去到七点半钟嘅，先听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例，无助促进与中国的贸易磋商。特朗普说，中方一直在度谈判，而他对美方目前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他又说，中国想达成协议，美方对此拭目以待。早前有新闻网站引述美方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例，美中贸易协议的谈判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有贸易专家和接近白宫的人士都预期，美中两国无法在今年内签署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办公室说，不会再让彭博新闻的记者采访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因为彭博新闻的报道存有偏见。 彭博新闻早前表示，记者会继续报道，但不会调查公司老板，即是早前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纽约前市长彭博，但记者将会继续调查特朗普政府。特朗普阵营认为彭博新闻的做法制定了优待某一方的报道方针，又指出除非彭博新闻取消有关做法，否则彭博新闻的记者不再有资格采访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例，禁止销售没有预先安装俄制软件的电子产品。法例将会在明年7月1日起生效。相关产品清单和预先安装的规则将会由政府界定。有议员透露，产品应该包括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和电脑。推动法案的议员说，立法原意是保护俄罗斯商业利益，减少外国大型公司在资讯技术领域的舞弊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若瑟小学对出慢线有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转翻上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城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咁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你啊，港铁嘅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噶。另外咧，港珠澳大桥强风措施咧都系实施紧啦。加士居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去红磡方向近住土地审裁处快线封闭，咁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1989年，超过20,000名美军突袭巴拿马，他们的目标就是巴拿马的军事独裁者诺列加。诺列加出身韩美，后来成功加入军校，从此扶摇直上。但为什么有人会说他只是一个披着军服的黑社会呢？一直得到美国撑腰的诺列加，最终因什么事会被美军拘捕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七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啦，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有白文同埋欧喺度，早晨， 早晨啦、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咁驾驶者咧就要留意翻咯，咁喺香港嘅路面咧，成日都有啲司机咧就喺度玩手机嘅，一停灯 系啊，唔啱 就喺度系咁碌个手机啦， 都留意住啦， 好明显就唔系揾路嘅，因为揾路咧。就一系就打字嘅啫， 同埋揾路咧， 一系就放大个地图嘅啫。 揾路 你 系 咁，系啦，咁 唔使搞 嘅，向上推噶嘛。 揾路你更加唔好咧，因为红灯停喺度咧，你就走去搞，即系个地图工作紧啊，你唔好骚扰佢。如果咪搞下搞下，你开车嘅时候，你又唔知俾你自己揿咗去边，你由得佢继续导航。 真系呢一样嘢都几欣赏日本嘅，因为日本嘅汽车咧，通常都会喺个车入面咧设定一个 GPS 系统。 嗯，咁你有个 mon 啦， 系啦，你想去个出发点，跟住边度系目的地，你唔识路咧，就喺个 mon 嗰度输入咗佢。 嗯， 咁佢咪会教你去得到咯。嗱，时间长咗短咗，我唔知啊吓。咁因應路面情況會唔同啦，至少如果個 GPS 係冇失靈嘅話咧，佢一定帶到你去目的地嘅。呢個第一個好處，第二個咧就係你唔使再喺部手機嗰度又篤又抄又搞，因為咧其實你咁樣咧同玩手機啦或者用手機係無異噶嘛。 嗯， 其實喺好多歐美嘅地方咧，你駕駛嘅時候用手機咧。真係好重嘅刑罰嘅，可以有。咁香港呢一方面就相對寬鬆啲，定還是唔知道啦。咁好明顯嘅，你譬如我之前去過，今年去過兩三個國家咧，其實人哋對於你喺駕駛座上邊使用手機咧，嗰、個執法咧係超嚴厲嘅，係啊， 因為你駕駛住一架車嘛， 係你揸下車玩電話啦，等於你揸下車玩電話，咁你真係危害緊你嘅乘客安全啦、其他車嘅安全啦、 道路使用者嘅安全， 係啊，你過馬路嗰啲行人嘅安全你都要顧及噶嘛，係咪？係 啊，喂，不過講翻你頭先嗰個地圖，你話日本人嗰個地圖咧，個車本身有地圖啦，而家好多日本人咧，有啲新派嘅中意穩陣派嗰啲咧。佢哋兩個地圖一齊用嘅 喎。哦，用埋手機， 即係真係用埋嗱手機嗰個插喺度啦。 但一早已經設定咗嘅啦。 兩個都係一早設定咗嘅， 係咯。 但係佢哋又會遇到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就係兩個地圖話俾你聽咧，條路係唔一樣。係，即係你明唔明啊？ 係，因為一個係叫做會有一個實時嘅交通報導。 兩個都有㗎。 係咩？ 兩個都有㗎。 哦，即係唔係齋地圖嚟？ 唔係齋地圖，兩個都有實時嘅嗰個交通情況 嘅。咁搞笑。 好啦， 跟 A 定跟 B？ 係啦，咁佢哋去到一啲位咧，就十字路口咁啦。 係， 佢真係一個地圖同你講左，一個地圖同你講右。 係， 咁個司機咧去到呢啲位，反而咧你真係企咗喺度啦。咁佢哋通常去到呢啲位咧就會。是但啦，咁啊求其信一個嘅，不過佢哋通常都會 check 咗咧，係自己車上面個導航咧，係咪最 update 嗰個版本？因為嗰個其實成日要更新嘅，但係佢哋成日都唔記得更新。 即係可能租車公司唔更新啦， 租車或者佢哋自己本身日本人冇 update 到啦，咁所以佢哋有陣時又會信翻嗰個手提電話嗰個咧，去 update 嗰個多啲嘅。 嗯，咁都大家留意翻啦，因為好多朋友都。喜歡去自駕遊，譬如小弟去日本駕駛嗰啲體驗都係嚟自去日本啲地方自駕遊啦。咁、我就覺得好方便嘅，亦都好準確嘅咁樣咯。咁所以都欣賞啦。咁今日咧主要唔係想講一單日本嘅新聞，想講一單咧澳洲啊新南威爾士省啊星期日咧就正式推出咧呢個高清嘅偵測。鏡頭啊，利用咗人工智能啊 AI 嘅技術咧，協助偵測咧全個省嘅司機啊揸車嘅時候咧有否啊違法使用手機？ 哇！ 規模咧係全球第一 首件嘅，即係呢一個咁嘅全球監測系統，淨係 check 你用唔用手機咧，再加上 AI 嘅系統咧，係全個世界咧得最先進嘅，暫時澳洲嘅呢個新南威爾士省，咁啊希望有助減少呢個交通意外嘅死亡數字啦。咁個本意都係好嘅，咁但係哇，估唔到今時今日咧 AI 嘅技術咧已經可以應用喺咧去監測你啊！不是監測你有沒有超速那麼簡單， 監測你做了什麼， 監測你在個駕駛座那裡有沒有使用手機，譬如你打電話有沒有用hand free 啦，或者今時今日你的汽車已經駁了藍牙啦，其實你整個車廂的人都知道你在說電話，我就不是很喜歡這種感覺的， 我都很不喜歡這個感覺， 我都盡量想甩了它，因為其實你有些電話譬如公事電話你都不方便有其他人在車那裡聽得到， 不是你不知道對方會說什麼的嘛， 是啊， 尷尬的，有時候說話看的東西 會尷尬，譬如我車住爹地媽咪，可能對方是一些很老死的朋友這樣很 friend 的，哇，那些朋友可能平時都慣了哇粗言穢語的，咁樣你爹哋媽咪聽咗可能會覺得哇你認識埋啲咩朋友啊咁粗口嘅咁，但其實你又要知道佢可能呢個朋友係你由細玩到大認識咗廿幾三十年嘅啦，即係無事不談嘅咁樣 close 到呢個地步咁樣咯，咁所以呢個車上嘅藍牙裝置都真係不太 user friendly 啊，係啊，所以有啲人就係情願都係裝翻落隻耳仔嗰度咯，係 啊， 車上面嘅人聽唔到，即係好似的士大哥咁樣，咁、 啊、 的士大哥實裝啦，咁、 啊、 但係我哋聽唔到佢講咩噶嘛， 咁啊user friendly 啲啊咁樣會，好啦，講埋呢一個新南威爾士州嘅省嘅呢一個人工智能嘅。捉啊！啲司機用手機啦，咁啊，當局咧希望未來三年咧省內安裝咧45部嘅 AI 嘅鏡頭啦，地點咧 哦，即係佢哋成功裝到啊， 裝咗噶啦，但係冇裝咁多部字，裝住幾部試玩住先。咁係 咪？是不是很多 function 噶？智能燈住啲 friend 嚟噶，親戚嚟噶嘛？ 依家佢就未公布字，就單單就係呢個交通同埋道路部部長啦，康斯坦斯咧就表示啊，會透過咧固定同埋移動嘅拖車式嘅鏡頭拍攝。喂，移動喎、哦，即係你唔好以為係智能燈柱企喺度。 移動啊！ 即係佢係有一架類似Google 嗰啲車咁， 即係行 bit 喎。 係啊，咁即係其實同警察做緊嘅嘢差唔多啫。咁、啊、你警察都會行 bit， 譬如你有啲交通警， 我哋都有啲智能裝置㗎。警車入面都有啲智能系統咧，去到不斷睇住車上面嘅路面嗰啲嘅車牌嘅。 係、 咁如果一 check 到個 list 咧，啊原來啊前面嗰架車。是有一个罚款未交的，咁佢会即刻即系通知翻当值嘅警署，咁去揾翻佢叫 佢交罚款嘅咩？真系会噶？ 系啊，那个系有个 有个 AI， 佢系可以 detect 到个车牌噶嘛？ 系咩？有人试过呢一件事啊？ 是警察是已經公布了你這個的功能的、 oh, 是 嗎 是啊那不知道有沒有人可即是提你未交罰款那你真的欠人罰款就真的要交的 是那真的要交的 是 啊, 是啊那鬼叫你做了 搞到 違規的 事在馬路那裡捉你幾個不好呢是 啊那麼講回這個澳洲的新的法例啦推行呢首三個月之內呢所有、啊、違例的司機呢會收到、警告信的三個月之後呢所有、啊、違法者呢會面臨呢457元的澳元大概2000多港紙 哇即是扣分呢 用一次電話就、叫做要給2000多港紙啦、就所以都同時呢駕駛執照會扣5分的、 扣5分 我不知道人家的駕駛執照有多少分啦 假設當我們一樣先啦 咁去扣2-3次就就钉 系啊， 或者要考过咯，或者 改进课程咯， 人哋都唔知道有冇得改进噶嘛， 系 系、啊、改进系香港都少见啲嘅，俾你续命嘅咁样，咁但系 燃眉之急啦， 系燃眉之急啦，咁尽量都唔好用啦。如果你系守规矩嘅话咧，就都真系唔会发生呢啲事嘅。咁啊，法律专家咧都担心啊，呢个做法咧会引起私隐嘅问题，咁啊，司机手上面嘅其他东西咧。可能都会误当成为手机引起很多法律的问题、即是譬如个司机有些什么会放在耳仔旁边 放在耳仔旁边放在听歌 是的听歌 我想不到有 咩。聽歌應該是用翻個汽車的音響嘅。 咁亂笠啦，即係最 唔啱嘅，即係揸緊車係唔應該插住個耳仔聽歌嘅。係，咁你聽唔到路面啊嘛。 係啦，其實咧用唔用手機，你雙手都應該揸住踏盤噶嘛。 係啊， 意味住你就應該唔會有第三隻手玩手機啦。 係啊， 除非你係外星人，真係有三隻手啦。即係你話突然間睇嗰啲經典嗰啲叫做能量飲品廣告咧，咪好興做完運動之後攞支好冰極嘅一啲飲品，突然間要凍一凍塊面嘅。我當呢個動作可以構成 AI 會覺得你係用緊電話啦。其實你呢個動作都唔應該喺個駕駛艙，而且喺駕駛嘅途中做啦。所以咧，理論上啊，你嘅駕駛途中係應該，即係考牌都有講啦，師傅都話你兩隻手一定要黐實太盤。你試下考牌嘅時候單手揸太盤已經肥咗啦，所以咧基本上咧可以話係冇藉口嘅。手機呢樣嘢咧真係啊，喺駕駛嘅時候咧一秒都唔好睇啊。 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嘅作品嚟自林欣同阿 Mac 嘅一秒。天气方面啊，天晴啦，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干燥嘅，咁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展望啊，明日早晚清凉，咁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亦都颇大嘅，咁啊而家14度，相对湿度50%啊，天气干燥啦，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睇到都生效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朝 sport 到你，头先咧听新闻报道嘅时间都听到啦，喺美斯啊，法国足球杂志啊搞嘅一个金球奖啊，咁啊喺2号嘅时间巴黎举行啦。西甲嘅班霸巴塞隆拿前锋美斯啊，以大热嘅姿态啦，另外咧就系利物浦嘅球星云迪即刻啊破纪录咧第六度夺得金球奖。好啦 ，C 朗之前咧，其实都已经有好多媒体咧就预测到底 C 朗今年会攞第几咧？今年咧就系攞第三名噶，咁啊系佢咧自2010年度啊首次咧就失落头两名嘅位置，而且咧就系继九月缺席国际足协颁奖礼之后，再度咧就未有出席啊！即系之前都收到风啦，啊冇奖攞，唔去。或者有其他原因呢，唉，我心地唔好啊，咁諗人哋。32岁嘅美斯之前呢已经第六度当选啦，即係世界足球先生啦。佢上季赢得个人第十次嘅西甲冠军啦，成绩都係非常之超然啦。喺代表巴塞方面呢就上阵36场嘅比赛，合共呢就攞得到呢就係36个嘅入球，以及呢交出13次嘅助攻。加上呢就係今季联赛有8个嘅入球，以及呢就係5次嘅助攻，令到佢赢得传媒嘅支持。喺今个月9号截止嘅投票入面呢，力压呢就云迪即刻嘅夺奖。有效力嘅英超嘅球会利物浦嘅中坚云迪即刻早前呢就当选为亚洲最佳球员㗎。美斯啦今次真係 big day, big day。Today is big day， 佢真係咁講啊！因為今日係一個大日子，佢聯同咧就係太太啦，同埋三名嘅小朋友咧坐私人飛機啊，出席咧去到法國巴黎呢一個嘅頒獎禮嗰度。台上面都話啦，佢感謝所有人啊投票俾佢，感謝支持佢嘅記者啦，亦都希望咧就係獲得呢個殊榮之後，可以咧嚟緊嘅時候啊更加努力啦，同埋要多謝咧就係同佢一齊出席嘅太太啦，同埋小朋友，希望咧可以繼續踢波。纵使有一日咧，就系始终都会退休噶，系咪？不过佢仍然希望好幸运，未来嘅时间咧系可以继续享受足球嘅。咁 C 朗今次咧就冇出席啦，咁啊排名方面啊攞咗第三，咁啊唔知道咧系咪同佢即系投身咗意大利方面嘅组技咧都有啲关系，成绩咧就冇之前咁飞然啦。不过可能团体方面嘅成绩又希望继续唔错啦，系咪？ 系咁啊，好欣赏美斯啦，因为即系佢都讲啊话，喂，余下嘅时间都知道自己咧年纪咧开始随年渐长啦，希望咧继续可以享受足球嘅乐趣啊！睇到呢个球员咧真系好清纯啊！多年以来咧，佢都系咧纯粹啊，即系嗰种踢波嘅心态就系、是、想踢快乐足球， 系啊， 想开心。 佢呢个快乐足球咧，令到我谂翻起佢即系以前啱啱初进军西甲嘅时候咧，佢其中一位恩师啊， 系 即系西哨啊， 系 啊，咁佢嗰阵时都朗拿甸奴咧教咗佢好多咧快乐足球嘅精髓啊，踢波嘅技巧啊，所以两个人嘅关系到而家都仲 系 好好。 系啊，咁啊亦师亦友啦。咁头先咧小法就讲完一啲开心事啦，咁啊系时候讲啲唔开心啦吓、有啲朋友仔咧就可以收到大信封啊。即係提早收到聖誕禮物啦。 點解咧？ 當全世界人咧都以為啊曼聯嘅領隊蘇斯克查咧好快會被炒魷嘅時候咧，有一個咧快佢一步落台啦。繼阿仙奴咧炒呢個艾美利之後啊，屈福特咧亦都正式宣布咧領隊啊科里斯咧就正式離職啦，結束咧僅僅三個月嘅執教時間，亦都係咧屈福特啊今季第二次換主帥咯。喂，一季換兩次主帥啊，係咩玩法咧？我都真係唔知道嚇。嗱、屈福特咧今年咧九月咧初已经炒咗咧查维加西亚啦，并且咧请咗咧科里斯咧回巢领军啊，但表现咧依然冇改善啦。佢领军之下咧十二场比赛啊，只系得咧两胜四和六负。其实你问我咧，作为屈福特嚟讲咧，又唔算差得咁紧要嘅。不过好明显球迷同埋球会咧都有压力啦，想咧尽快可以攞到好成绩啦，起码唔需要护级啦。嗱，睇翻咧屈福特咧依家咧仲系咧包紧尾嘅，咁啊再次换帅啦，54 四岁嘅科里斯咧曾经执教啊福特嘅，当年咧就取得唔错嘅成绩啊吓，咁啊第十三位嘅不过不失啦，咁啊究竟咧依家咧会系边个搞屈福特咧未知嘅，仲系嗰啲咧看守领队搞住先啦，咁啊睇翻咧阿仙奴方面咧都真系仲未揾到领队，领队方面咧揾翻咧之前啊即系效力过阿仙奴嘅龙格堡啦，咁但系。龙格堡咧第一场嘅叫做带领阿仙奴嘅球赛咧就麻麻地打和啊，咁啊和咗呢个诺域治啦，咁啊龙格堡咧做看守领队啊吓，会方咧就计划咧只系咧带到季尾嘅啫，已经好努力咁样物色咧新厂长噶啦，咁啊究竟兵工厂咧会换个点嘅领队咧？有好多嘅传媒猜测咧，就系啊会啊请呢个啊或者直情买断咗咧今时今日李斯特城嘅领队啊罗渣士嘅，咁啊我就觉得呢个咧就唔系一贯咧阿仙奴嘅叫做会做嘅嘢嚟嘅，通常咧阿仙奴咧好中意咧揾出边嗰啲领队咧。就嚟教翻英超嘅球队嘅，咁啊罗渣士就未必啦，因为对于太熟悉英超嘅一啲领队咧，阿仙奴又唔系好中意嘅，唔知点解，可能咧阿仙奴本身咧都签好多唔同嘅法国球员啦，可能佢哋揾领队咧都会喺德国啊或者法国方面去 咁啊，法 揾 佢又觉得可能即系队入边啲人啊亲切啲啦， 始终可能都系仲有少少云家嘅效应喺当中啦，咁啊今晚咧英超开快车。有两场英超的比赛啊，咁啊三点半啊，水晶宫对班尼茅夫，有一场咧，哇，再啊清晨一次啊，4:15嘅班尼咧就对曼城，咁啊曼城作客咧就对班尼啊，咁啊 Aguero 咧就唔打吓，咁啊即系究竟啊入波会唔会多咧，定还是咧都系和波收场咧？咁啊大家咧即系如果中意曼城嘅球迷咧都可以啊教个闹钟早少少起身睇波啦，睇埋咧英超啊积分榜方面啦。遥遥领先嘅，咁啊真系啦，领放嘅利物浦40分啦，第二位咧已经系李斯特城啊，得32分，曼城咧29分啊，再数落去咧，车路士26分啊，热刺20分，狼队都20分，咁啊射飞联同阿仙奴19分啦，咁得失球差咧，阿仙奴排第8添，咁啊曼城排第9啊吓，咁你话喂成个 曼城排第几话？ 曼联排第九，曼联排第九，曼城排第三系啦。咁你话 特城排第二嘛？ 系啊，咁你话喂最失望嘅球队系咩咧？咁都暂时呢一刻为止未过呢个圣诞节咧，都仲系曼联嘅。咁啊，但系放心啦，呢啲前四前五嘅球队咧，又会踢得好啲。 曼联咧，咁啊嚟紧又即系曼联同热刺队咧，相信又系其中一个几重要嘅戏啦。 系啊， 除咗大家都有好多目的嘅，咁啊阿娃娃面啦，阿苏哲查啦，又喺度谂，哎，我会唔会即系踢场场好似 count down 咁样？而家冇办法啦。咁而家你曼联个成绩咁鬼差嘅话咧，咁你因为去到中游分子啊，曼联 同埋曼联依家又即系缺少一位即系比较当家能力嘅球星啦，即系始终大家。即係睇慣曼聯咁多年，即係你中意佢哋好，唔中意佢哋好，都會有一啲比較即係叫做腥味濃厚啲嘅球星。 點都有兩個腥味嘅帶住。 依家又真係好似爭啲啲咁樣。咁你話即係華舒福嗰啲係咪即係好當打咁？如果佢嗰場表現得唔好，好似成隊曼聯咧都踢得唔好啊咁啊！呢兩日咧都有唔同嘅英超開快車嘅，咁啊大家即係英超嘅球迷咧應該喺週中。嘅时候啊，马不停蹄咧，疯狂都要睇下波啦。 系啊，都话重要嘅赛事咧就好难得嘅。如果摩连奴咁啊，翻到去呢个奥脱福嘅时候咧，哇，嗰种。我觉得简直可以用复仇嘅心态去进场啊！ 究竟会系点样咧？咁啊，球迷们拭目以待啦！咁啊，将近8:00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啦，好嘛，小白？ 系啊，天晴啦，早晚天气清凉啊，咁啊，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会去到20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展望啊，明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亦都系颇大嘅。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先听听8:00嘅新闻报道啊！ 产品清单同预先安装的规则将会由政府界定。有议员透露，产品应该包括智能手机、智能电视和电脑。推动法案的议员说，立法原意是保护俄罗斯商业利益，减少外国大型公司在资讯技术领域的舞弊行为。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99，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2，加元1.331，新西兰元0.65，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2点，跌3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21美元，卖出1,463.4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3.8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在朝早8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快线有交通意外，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去机场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金竹角噶。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就接近金竹角噶。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约瑟小学慢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入西贡，近住圣约瑟小学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喺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清水湾道入清水湾啦，近住大学道一带咧就挤塞。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咧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沙田嘅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咧排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下层咧都开放通车噶。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下层咧都开放通车噶。咁由于上层咧系有交通意外加上坏车，咁所以用下层咧嚟疏导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CIBS，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一个俾你开麦的多元平台， 现正接受第29、30季节目申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网上申请 CIBS Airtime 同埋制作费 ，call 我帮你填啦，一啲都唔难。 了解详情请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哇，如果真係靠陈淑兰同埋桂花田帮你填啊，真係死得啊。不过好彩，唉，精明嘅都系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即係 CIBS 嘅同事呢，佢哋真係醒好多啊。 我係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的我的被子。 好啦，开始我们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呢，今日星期二下八点搭二个字八点十分的时间啦，直播室呢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 有我 Barbie 林慧。 是啊，咁啊虽然话呢即係陈淑兰同埋桂花田呢唔識帮人填表啫但係佢哋有自己呢喺广播上嘅专才同埋佢哋嘅啊天分嘅，咁如果即係听众朋友都觉得咦其实我仲掂过佢哋啦，咁喂，不妨你即系申请翻一个咧，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时段啦，可以咧让你咧有埋呢个制作成本可以俾埋你咧，即系唔会话因为你穷啊，或者因为你冇钱啊去制作咧而制作唔到你自己咧想心目中理想嘅一个广播节目嘅啊。咁啊，登入港台嘅网页啦，或者 CIBS 嘅专页咧，都可以揾到呢一个嘅申请嘅方法噶啦吓。咁啊，至于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开始嘅时间咧，今天咧，都听到阿欧啦，同埋阿小白啦，我好似讲咗阿欧添， 差唔多啦，少少啦，半欧半欧啦， 阿欧啦，同埋小白咧，都讲今日嘅天气咧，即系又好似进一步咧，再下降咗少少个气温咁。现时咧就得14度嘅啫，相对湿度咧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至于今日嘅天气预测咧，较为详尽一啲咧，请阿 Barbie 同大家讲下啦。 嗱，今日咧就天晴啦，早晚天气清凉嘅，日间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咧约20度，咁即系其实都唔系非常暖嘅咋吓，都好凉爽下。 20度，如果有太阳底下都 O K 咯， 系咯。咁啊，同埋咧系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啊。咁啊，展望咧明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会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咧风势颇大。 通常都系咁啊，嗱，一系咧就个日头咧收咗， 系啦， 即系如果你喺日间嘅时间较为天阴阴咧，即系有啲云遮一遮咧，都会觉得咧寒一寒嘅吓，咁但系如果你话落埋雨嘅话咧，通常就借头借路咧就会变得好冻 啦。系啊，通常会跌多几度噶嘛。 系啦，啊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唔知会唔会较为一感觉到呢个天气咧，咦？转唔止系凉啊，转冷嘅话咧，当然如果系身体本身适应能力唔系咁好嘅，或者系基于有一啲嘅毛病嘅话，身体毛病咁遇到啲咁样嘅转冷咧，系唔舒服嘅，都明白理解，要体谅，同埋咧系要。即係俾多啲嘅關心呢啲朋友啦。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有啲人咧會好著弱嘅噃。 例如咧， 係啦，因為咧佢哋會諗下啊，係時候咧可以攞翻啲咩冬天衫、 靚衫出嚟著啊嘛。 又或者咧係多咗一啲嘅諗法啦，就諗下係咪又要多咗一啲嘅程序咧，做多咗嘢啊？譬如自己身體。啊！成个身体嗰个嘅滋养啊，滋润啊，多咗好 多嘢。查 多 咗嘢，女士们可能有。 如果系嘅话，咁你真系要预松啲时间咧，起身啊！即系我谂你净系查下个面啊，查下个身啊，又整啲整脑咧，哇！你又迟到啦你啊！咁希望你唔好搞成咁样啦 吓。晨光财经第一线。 今日星期二，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请嚟嘅朋友咧，就系嚟自 我哋呢一个吓，属于系股票分析师协会嘅我哋呢位嘅朋友咧，就阿邓星兴阿 Kenny 咧，就喺电话旁边噶啦，系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早晨。Hello， 早晨 ，Kenny。系， 早晨。 喺度。 早晨。 咁、先同大家 update 下咧，即系昨天嘅港股表现咧，都有升噶噃。 系咯，嗱，咁似乎咧就真系回稳啦吓。咁港股咧，其实恒指咧收报系26,444点，系升咗98点嘅，升幅咧都有0.37% 啦。咁啊，全日咧高低点数波幅咧都只系得118点嘅啫，成交额咧就大概有671亿元。 咁呢、个即系睇嗰个点数嘅上落位，以至到嗰个成交额咧，似乎都好似系咪用淡静嚟形容咧？ 我谂都系啊，暂时嚟讲就话其实睇翻个市况方面啦，都系去到12月份，可能大家嗰个系假期气氛方面啦，开始浓厚啲啦。咁第二就系话嗰个即系之前我哋即系个焦点喺个中美贸易上面嘅话咧，又似乎12月份又都冇得见面啦，可能就要而家要延迟到去1月份啦。咁不过市场都习惯紧噶啦，咁啊，因为都睇到嗰个系情况方面咧，都系有所反复，同埋都系比较系大家可能都用拖字诀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市场方面咧又唔系话即系好负面，只不过咧就系冇乜特别新嘅利好因素咯。咁你睇翻个指数都系啦，即系譬如上个大咁啊，跌到佢呢个26,200啊、26,300接近啲位，佢又有支持嘅喎，又弹翻转头。咁但系你去翻呢个可能27,000点楼上又冇得力上，咁可能个波幅个顶就可能喺27,500咁样，依即系1,000点里边系上上落落咯。 咁似乎都系争啲刺激向上嘅动力啦。反而咧，即系会唔会令到大家有啲更看淡嘅情绪，或者系呢个条件咧就有嘅，或者会有嘅原因咧就系咧嗰啲咁嘅香港方面咧，政府都已经公布咗话头10个月咧嗰个零售总销货值啊，按年跌咗咧9%嘅，咁、那个总销货量咧就跌咗10%，即系跌咗10%啦。咁而10月咧嗰个零售业嘅总销货价值咧就系、臨時估計咧，都係按年急跌咗有24.3%，即係跌咗25%接近嚇。咁當中咧有好多都係屬於係零售啊，或者係啲珠寶首飾鐘錶行業啊咁。有一啲嘅小股民佢哋可能已經買入咗好多啲零售股嗰啲股份喺度啦。咁究竟揸住啲股票，佢哋可以點樣去謀出路咧？ 嗱，數字就一定係唔會好處啦，你目測都見到啦，基本上都唔係睇數字公布俾你睇嘅。咁但係爭在個情況就係話咧，會唔會再進一步惡化落去啦？因為你睇翻其實就譬如好似最近咧，周大福都公布咗業績噶嘛。咁你留意翻咧，其實就當然個表面嘅數字都唔好，但係咧去到第三季清嘅情況方面咧，就相較嚟講咧，個跌幅開始慢慢係收窄翻啲，所以叫股價方面其實都彈翻上嚟嘅喎。因為股票市場嘅嘢就係、通常我哋炒個預期啊嘛。我哋之前都講過啦，譬如好似沙沙咁樣，佢其實都冇跌，冇再跌嘅。雖然當然佢唔係升啦，冇升啦，但係咧就譬如你相較於白羊嘅低位嘅話咧，都冇再進一步跌落去啦。因為大家覺得開始慢慢咧就係、嗰個最壞時間咧就係、應該接近或者過逐漸過去啦。咁、而股價之前嘅嘅大量嘅跌幅方面咧，就反映咗之前嗰個係情況啊嘛，咁所以變咗反而調翻轉咧，佢就未必因為呢啲數據方面咧就再急跌落去咯。咁但係當然就好個別去睇啦，即係個零售行業當你係接近翻個底部啦，咁佢都係即係啲都係參差見底嘅。譬如好似頭先提到周大福又好啲，跟住咧個東方標行就係公布咗業績啊嘛，佢又更加好喎。就反而嗰個業績方面咧，就唔係太差，仲有少少上升添。咁即係最主要佢反而去買啲最高端嘅嘢咧，又冇咁受呢個係經濟因素所影響。咁、所以變咗就好唔同啦。譬如你最近大家都焦點都睇咗本360啦嚇，佢又公布咗業績嘅。咁佢嗰個截至到九月底嗰時嘅業績又唔係話咁差嘅。咁所以變咗好個別去睇啦。 係咁，亦都可能會唔會有一啲嘅我哋睇佢就話係做零售啫。咁但係可能亦都有其他業務喺香港以外，佢有第二啲投資嗰個會，如果係賺咗嘅話，咁有幫補間公司咁，令到個股價可以企得穩 有冇呢咁嘅情況？ 咁你又講得啱，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周大福咁啦，佢點解其實整體個銷售唔係咁差，就因為佢內地嗰 part 有增長，咁而香港 part 都係跌嘅。咁但係當然去到呢個第三季尾咧，佢就跌幅有啲收窄啦嚇。咁所以變咗其實有內地業務上面嘅話咧。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幫助，但又唔可以好籠統。但係因為睇翻就好似莎莎又琴日都講話要即係將一啲海外嘅業務， 新加坡要 close 曬， 新加坡又單咗佢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每一間去細心分析咯。 係咁，所以即係好唔同啦嚇。咁啊變咗買咗呢啲股票嘅小散户咧，就要自己咧去研究翻個部署啊，究竟點樣先啱自己啦。咁啊另一方面咧，亦都睇到咧就係騰訊啊呢只重磅股，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啦。咁呢個消息咧就係講到係話會售出咧，佢有成係52,000個呢一個嘅佢哋嘅一個嘅叫零售方面啊，嘅購股權啊，哇！我都好唔熟呢個52,000份嘅購股權喎、啊，咁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即係因為佢嗰個售出咧，佢係用唔係賣嘢嗰個售出，係 授權嘅售， 係喎嚇，授予嗰個 係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要揾阿 Kenny Sir 補下習先。 其實呢、這個購股權咧，就英文叫 option 啦。咁其實都唔係好罕有嘅嘢嚟嘅。好多上市公司方面咧，都會有呢啲係認股權咧，就俾嗰啲係員工啦。或者係俾高管啊，或者俾覺得佢對間公司方面有幫助嘅人啦、啊。咁簡單啲講，如果係俾授予俾員工或者高管嘅話咧，咁其實一個類似一個係激勵嘅計劃，就係話咧佢有一個權利俾你咧用呢個係特定嘅價錢嚟到去買入呢個係股票嘅。咁、所以如果當嗰個股價上升咗嘅話咧，因為你個股嗰、那個係認股權嗰個係嗰、那個行使價係不變噶嘛，咁咪變咗，譬如假設你而家嗰個係好似今次咁啦，佢個係購股權嘅價錢應該係大概333蚊度嘛，咁、即係話如果到嗰、那個騰訊嘅股價上到上去依、這個係400蚊，咁你去行使依個認股權嘅話咧，咁你咪無形中咧就係賺到依個係67蚊咯。 即係其實係對於佢哋公司有啲 incentive 嚟㗎，唔算唔算係 啊？對於員工，對於啲員工或者高管嘅一個係鼓勵，譬如你希望咧佢哋嗰個係努力就係同嗰個公司嘅業績掛鈎啦。咁、如果你對間公司方面咧就係、做得好嘅，令到間公司業績好嘅。咁咪變咗你個股價升嗰時嘅話咧，你咪分享得到嗰個係利益咯。咁希望啲人咧就係、更加努力地工作啦。 咁、但另一方面，其實老闆話：，我又唔使真係俾現金出嚟。 不過嗱，依、這個就係當你講得啱嘅，係唔使俾現金出嚟嚇。不過咧，就喺會計上面啦嚇，就其實會有一個係入帳喎，係一個自動喺度支出，當然係一個非現金項目。所以你有時見到一啲公司方面公布業績嗰陣時嘅話咧，又因為話售出咗啲認股權證啦，咁就令到公司方面咧出現一個係開支，咁其實會影響嗰年嗰個係業績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非現金項目咯。 咁對於騰訊嘅股價係咪都係有冇刺激作用嘅？如果佢行呢一招？ 咁好細嘅，好少數量嘅，其實今次咁其實亦都係過往都做開㗎啦，咁所以都唔係話特別太對股價短期有咩刺激啊或者幫助嘅嘢咯。 係啊，係對佢哋內部公司啲員工有可能有啲激勵作用啫，只係啊。OK， 咁啊，今日咧又學多樣嘢啦嚇。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阿 Kenny 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星興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二再同你通話，唔該曬你，拜 拜。 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追名林琴同宇多田光继2016年之后再度合作。当时只有两小时的假期收录在宇多田光的大碟入面，今次合作的浪漫与算盘 MV 就已经有强烈特别的爱情味道，令人心乱如麻的情感投入在歌曲入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追名林琴》加上宇多田光《浪漫和算盘》。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日本乐坛两大天后追名林琴、宇多田光，《浪漫和算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接住落嚟送俾大家咧，有私分咧带俾我哋呢个谋法局热线。 谋法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繼續喺度啊！香港貿發局咧就會喺今個月嘅四號至到六號咧就舉辦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嘅。今日咧我哋就請嚟香港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理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同我哋介紹一下國際特許經營展嘅噃。Eddie 早晨， 早晨早晨。 不如咧就同我哋講下咧呢個活動有啲咩宗旨啊？咁同埋佢係針對中小企邊一方面嘅需要咁咧？ 好啊，對於有意創業嘅人嚟講咧，特許經營咧其實係一個唔錯嘅創業途徑，因為佢哋無需要由零開始發展業務啦，喺相對比較低嘅投資門檻底下咧，可以享有集團式嘅經營好處。特許經營呢種生意模式喺飲食、零售、教育、消閒娛樂同埋生活服務等行業咧尤其流行嘅。同時咧，亞洲中產階層不斷壯大啦，好多國際品牌咧都以特許經營嘅方式進入亞洲市場。而香港咧，正正就扮演亞洲特許經營樞紐嘅角色，既可以協助國際特許品牌打入亞洲啦，同時亦都幫助亞洲品牌咧去開拓全球嘅市場。香港貿發局舉辦嘅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咧，就係為有意引入或者加盟特許經營品牌嘅企業或者人士，提供一個物色特許經營品牌、尋找合作夥伴同埋掌握特許經營資訊嘅最佳平台。今年呢個展覽會已經踏入第五屆啦，我哋特別設立咗餐飲區同埋生活區兩個主題展區，涵蓋嚟自飲食、教育以及各類個人消閒娛樂同埋商業服務嘅行業，展示各種各樣特許經營嘅商機。展覽裏面同時亦都設有顧問同埋支援服務，協助業界拓展業務，實現互惠雙贏嘅。 其實都嚟到第五屆啦，不如又同我哋介紹一下今屆嘅國際特許經營展有啲咩特色先。 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合共吸引嚟自14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00間的參展商參與，提供不同行業和地區的特許經營機會，當中亦有特許經營顧問幫大家由一個自營品牌變身成為一個特許經營商，以招攬加盟商的方式迅速擴展業務。今年參與的知名海外和本地的餐飲品牌就包括有香港的外賣美食車、日本的和牛專門店和多間知名的台式餐飲店等。至於非餐飲類別就有大家都熟悉的洗衣店、會計師事務所，還有一些預備以特許經營模式營運的新穎品牌，好似從事 STEM 教育的學院、馬來西亞品牌的健身中心、日本品牌的汽車美容公司、英國品牌的共享空間工作室等等。參展商的詳情可以上到我們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的官網瀏覽的。 Eddie， 不如也都講埋啦，其實今次展覽裏面有些什麼活動是中小企絕對不能錯過的呢？ 其實特許經營這個營商模式正正就是打開市場缺口的關鍵，我特別推薦各位中小企的老闆參與今年大會安排的特色致富研討會系列。我哋请嚟多位嚟自各地嘅业内专家同埋翘楚啦，为多场研讨会咧作精彩嘅主讲，分享最新嘅营商贴士。另外，研讨会咧亦都涵盖唔同特许经营行业嘅领域，议题非常多元化，包括有如何开展特许经营业务啦、特许经营嘅管理科技，以及如何进军海外市场等，尽握市场脉搏同埋走势。而展览期间咧，我哋更加会安排商贸交流配对活动，推动企业交流，促进合作机会。展览会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是免费开放给业界人士参与。在12月6号星期五更加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各种品牌的营运模式和服务。另外，创智营商博览亦都会与国际特许经营展同期举行， 我哋預計呢兩個大型展覽咧，會帶嚟協同效應，為中小企提供更全面嘅營商支援，快人一步把握機遇 嘅。其實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咧，真係為呢個創業人士度身訂造啊！嗱，我仲知道咧，同期仲有創智營商博覽一樣咧，都係免費入場嘅噃。咁啊，大家萬勿錯過啦。Eddie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次展覽會嘅開放日期咧？ 好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咧会喺12月4号至到6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详情咧，可以浏览 www.hktdc.com/hkiff 了解同埋登记免费入场先嘅。 今日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被政府要求改善财政的香港航空公司股东之一的海航控股获董事会同意，向由8间银行组成的银团申请贷款共40亿元人民币。海航控股发表公告，指出董事会同意公司同以国家开发银行为牵头行和代理行，同埋同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共7间银行为初始贷款人组成的银团签署贷款协议，由公司向银团申请贷款，期限为3年，前两年是宽限期。公告话，贷款用于海航控股和属下航空公司的燃油、航空器材、升降费、人员工资、飞机租金等经营支出。海航控股是香港航空其中一名股东。特区政府话，香港航空财政问题迅速恶化，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改善，当局将会在今个星期六或者之前决定会不会撤销或者是暂时撤销有关牌照。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美方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再次让世人看清楚霸权主义的丑陋嘴脸，无视香港民众安全福祉，将香港当作是反华工具的险恶图谋。评论话美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滥用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试图维持霸权地位，这一套趁火打劫的把戏企图在香港得逞，注定是痴心妄想，奉劝美方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停止在香港问题上火中取栗，不做破坏中美关系大局的事，多做有利于两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例，无助促进同中国的贸易磋商。特朗普话，中方一直在度谈判，而他对美方目前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他又话，中方想达成协议，美方对此拭目以待。早前有新闻网站引述美方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例，美中贸易协议的谈判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有贸易专家和接近白宫的人士都预期，美中两国无法在今年内签署贸易协议。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3， 英镑 10.125， 瑞士法郎 7.894， 澳元 5.342， 加元 5.887， 新西兰元 5.09， 欧元 8.673， 每百日元对港元 7.17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92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15 点，跌2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61.77 美元，卖出1,462.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idi 同你讲5宗交通意外和2宗坏车。 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喺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加上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咧就接近金钟角噶，咁所以而家青马大桥嘅下层咧都开放通车啊！重复多次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喺桥中间快线有意外，慢线就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角，咁青马大桥下层咧都开放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下层啦。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同埋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果栏对出，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同埋红磡方向啊，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果栏。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日龙湾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日龙湾一段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盈辉台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若瑟小学啦，中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白石窝啊，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圣若瑟小学中快线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白石窝。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头中线嘅意外咧，大约喺五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咧，只系比较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飞鹅山道，咁龙翔道去观塘啦，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老街。喺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挤塞。青衣北桥入翻青衣啦，近住海滨花园一带挤塞，龙尾就接近荃青交汇处。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晨， 早晨晨。 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呢个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芭比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星岛日报》头版头条啦，系讲到持续近半年嘅反修例风波啦，影响遍及咧各行各业嘅。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寻日表示啊，本港经济在下半年显著减慢，预料今年全年经济收缩是 1.3%， 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录得的负增长。而随着政府税收以及卖地收入减少，政府亦都加推经济支援措施，预料政府在今个财政年度将会出现赤字，是15年来的第一次。他表示连串社会事件对本地生产总值的 GDP 的影响是达到2%，预期本港明年的经济前景仍然是充满挑战。若果暴力活动是未平息，将会影响更多市民生计。税务学会估计库房今年录得的赤字可能是高达二三百亿咁多吓。咁而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咧，寻日早上举行会议，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预测啦，今年全年啊，本港嘅经济收缩咧就系1.3%，系2009年之后咧首度录得咧年度负增长嘅预测嚟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天啊《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啦。 好啦，讲到信报嘅报道咧，就提到港航周六前不获注资咧，就会恐钉牌停飞啦。香港航空财困问题严峻，空运牌照局咧，琴日就发出最后通牒啦。因应港航财政状况迅速恶化，要求公司咧就喺今个星期六，即系7号咧，或者之前咧系达到两项新附加嘅牌照条件，即获得注资啦，同埋咧系保证营运现金，否则咧就可能会被撤销或者暂时咧就系撤销牌照噶。港航面临钉牌，已经购买该公司机票的乘客随时就沦为苦主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就说，有需要时政府会启动安排应对特殊的情况。空运牌照局就说，已经多番要求港航提出财政改善计划，上个星期五就召见公司的管理层之后，认为港航的财政是迅速恶化，严重影响支付薪酬的责任，能够持续和定期提供牌照下航空服务的可能性亦都令人极度忧虑。所以牌照局就是就住港航牌照提出了这两项的附加条件，包括就是注入牌照局定的资金，提高手头现金至到合理水平，保障翻公众利益嘅。牌照局都明言咧，就系话啦，如果港航咧未能够喺限期或者之前咧改善佢嘅财政咧，局方就会按照空运航空服务牌照规例第15E条咧，采取进一步行动，即系咧会撤销或者系暂时撤销佢嘅牌照。根据呢一个嘅规例咧，一旦系俾佢撤销咗牌照咧，持牌人咧就系会仍然可以喺撤销牌照后嘅1个月内咧系申请短期嘅牌照嘅。港航咧就回应话啦，知悉牌照局提出嘅 的附加条件呢目前营运是如常的，正是积极地跟股东和其他的持份者沟通，希望可以满足到最新的要求，即管继续跟进下啦。 再看看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临近圣诞之前的旺季，香港航空爆出这个叫做钉牌的危机，令到很多就已经买了机票的搭客可以说非常之忐忑不安。有旅游业界就指出，港航是本港第二大航空公司，而且营运香港人喜爱的多条路线，包括日本、泰国等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根本难以在旺季觅得足够的机位作疏导，乘客行程肯定是大受影响。有保险业人士指出，即使就是旅客购买了旅游保险，除非每一间的保险公司都会涵盖航空公司结业或者倒闭，大家在购买的时间一定要小心选择就是旅游保险，尽量减低损失的风险。今日消委会都提醒，已经购买机票的消费者应该不时留意港航和有关部门发放的信息。有业界人士指出，由于港航不时推出优惠机票，有效期远至到明年三月或者就是之后，加上港航营运多条路线，刚才讲过包括日本有些什么呢，是东京、大阪、北海道以及冲绳等等，亦都就是有航线去到这些目的地，而且开办泰国以及韩国的航线亦都是具有竞争力，不但深受自由行旅客欢迎，亦都就是跟不少的旅行社是合作的。新华旅游总经理苏志扬指出，由于近期不少航空公司削减机位，机位本身的供应已经十分紧张，一旦港航出现问题，预计圣诞节以及新年档期出发的旅客亦都会受到影响。也都指出，即使港航渡过今次的难关，旅客日后报团的时间对于乘搭港航亦都有心理的影响，难以在短期之内恢复市民对他们信心。根据港航发出的新闻稿显示，上年12月21号至31号期间，营运接近就1200班的航班，运载量是25万名的旅客。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是看苹果日报，他今天的头版头条就是讲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北京和香港政府除了连日来不断发炮反击，抛出一堆对美国毫无杀伤力的所谓反制措施，咁明显就唔敢跟呢个美国硬碰。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寻日出席立法会嘅会议，就揭出咧就话北京咧，就对于呢一个法案嘅底牌，原来咧就系法案要害点咧，就可以直接打击香港创科业同埋大湾区发展，究竟系乜嘢要点呢？咁有政界人士直言啦，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将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呢一个国际创科中心。咁一旦美国以法案限制香港高科技输入大湾区咧，将会影响北京对大湾区发展嘅战略部署。咁讲，咁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嗰个要害啦，相信就系咁解啦。另一方面咧，就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咧，咁总统特朗普需要咧系依法制定一个制裁名单嘅。咁前日咧，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佢哋嘅副主席咧就喺自己个 Twitter 度发文啦，就列出咧制裁名单嘅所谓香港六人帮，即系六个人啦，佢自己列出嚟啦。咁当中咧就以特首林郑月娥就居首位，咁而另外嘅人咧就包括有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啦，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以及咧系啱上任嘅警务处长邓炳强啦，以及系行政会议成员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嘅。咁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咧接受苹果日报访问嘅时候表示啦，华府虽然咧未有确实嘅名单，但已经系开始咧就制裁目标人物嘅层级咧系作讨论啦。好啦，咁根据呢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啊，美国总统需要制定嘅制裁名单咧，爱嚟做咩咧？就话惩治嗰啲咧侵蚀香港自治同法治嘅人，咁包括咗咧会点样啊？就系拒绝佢哋入境美国啦，冻结佢哋喺美国嘅资产啦，等等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咧就系话非法集结暴动，泛民修订减刑嘅。 公安条例部分罪行不时都会被质疑过时。立法会议员欧乐轩、朱海迪提出的私人草案修订包括下调非法集结、暴动罪的刑期至六个月及三年。有关草案已经获律政司发出证明书，昨天正式提交立法会。欧乐轩就表示，国际是注视政府是否愿意检讨条例，否则都会认为香港的用了过时的法例去衡量示威者是否有罪的。咁啊，讲翻草案啦，主要咧就系就住近年社运人士咧被控告嘅罪名作出修订嘅，包括咧就系将非法集结改为暴力性骚乱治安，当三个人或以上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咧，令到在场人士害怕人身安全，有关人士咧都要意识到自己嘅行为或者系属暴力或者系威胁暴力咧，先至会触犯罪行嘅，刑罚咧就由而家最高监禁五年咧下调至到六个月。至于近月示威中成日都话控告的暴动罪，修例之后门槛亦都是由三个人上调至十二人，刑罚就由最高监禁十年下调至到三年，并且要由陪审团在原众法庭审理，亦都是为共同目的而使用或者威胁使用非法暴力才属于触犯暴动罪，单纯参与集会是不构成这个罪行的。修例亦都建议废除公众地方扰乱秩序行为罪，同埋要求警方唔可以喺冇合理相信附近地方有暴动情况底下就係使用呢个截停啦同埋搜查嘅权力嘅。朱海迪就表示啦，睇到暴动罪嘅拘捕起诉出现咗变化啦。举例喺2016年遭到检控暴动罪嘅被告咧，好多时咧佢嘅行动咧有关咧，都系话近月即使系曝出理工大学啦，就已经因为暴动罪而被捕咧，好似就好唔一样。咁朱海迪都认为啦，政府系唔系应该批出今次私人草案咧系试金石？政府是否仍然会将呢个恶法当刀放在市民的面前呢？这些就是朱海迪的提问了。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再看看居屋方面，五九折居屋六大屋苑价单出炉。经济日报也都讲到，房委会下个星期一九号起就会安排揀楼。其中何文田冠德苑可以就是即买即住，楼价就是528.99万。向南三房有楼王之称的，更加可以望住这个维港。话到势必争崩头。海景的上车盘就可以考虑马鞍山的锦辉苑，该盘仅售155.51万起的。绿表的户仅需要付出首期7.78万元就可以荣升业主了。而将军澳的永明苑部分单位可以间三间的房，亦都有两个的厕所的，预计家庭客亦都会追捧的。根据价单，售价最贵的楼王就是坐落冠德园 A 座的凤凰层26楼的绿室，实用面积是563平方尺，售价是528.99万元，平均尺价就是9396元的。撇除折让的话，十足市值尺价就是大概16000元。今期最便宜的单位就是位于马鞍山的锦辉苑，一楼四室面积就是276平方尺，售价就是大概155万的，平均尺价就是5634元。若果是绿表成做九成半按揭上车的话，意味着首期即是需要7.78万元，连同律师费、杂费，预计无需就是花六位数字就已经可以做业主，不过都要看看自己供楼的能力去到多少。 我想问什么叫凤凰层啊？ 凤凰层是不是两层加埋一齐嗰啲 嗰叫复式、 复式咁、凤凰层系乜嘢咧？ 咩叫凤凰层？我好想问。 佢呢个咧，根据价单佢就话到啦，售价最贵嘅楼王坐落于咧就系冠德园 A 座冠昌阁，跟住括住凤凰层26楼六室，实用面积系563平方尺。 哦，得意， 即刻揾一揾砖头话俾大家听。 问下 O 啦 ，O 咩嘢都识噶嘛。第一阵问啦。 哦，等阵问。 台子 O O O O 投资 O to O， 早 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欧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十二月第一个交易日，即系琴日啦，咁啊，恒指咧都做好啊吓，咁啊，今日咧有冇机会啊？港股方面咧都继续升得靓仔一啲啊，咁啊，北水咧又继续流入啊，买下啲譬如建行啊、美团啊嗰啲股份咧吓。Chew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 系啊，睇翻寻日港股啦，大约十二月嘅第一个交易日啦，都叫做咧有得升嘅。咁主要咧都系因为咧内地咧公布嘅无论系官方啦定系财新嘅十一月制造业 PMI 咧都高过50啊，即系意味住咧都继续咧系一个扩张嘅水平啦。咁都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带动翻咧港股咧，寻日咧都收市嘅时候咧都有得升啦。咁但系咧全日高低波幅咧都唔够120点啊，咁更加上咧就系反弹市咧个主板成交金额咧更加咧缩到得670几亿啦，咁交投咧都相当之淡静嘅，反映咗咧其实嚟紧咧后市咧个上升动力咧都唔系话真系太足够啦。咁虽然踏入十二月咧，部分基金咧都会有一啲年尾嘅粉色橱窗啦，咁但系相信咧走势咧都唔会话真系有一个比较明显啲嘅升幅啦，因为始终而家现阶段咧其实都仲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限制住后市嘅表现啦。咁首先就系中美贸易受阶段嘅贸易协议咧系仍然都未达成啦。咁距离15号呢个关税限期咧，其实就越嚟越近嘅啦。咁另外咧就系本地嘅政治事件咧都仍然未完全解决啦。咁所以现阶段咧未有利好消息之下咧，港股就算有得升咧，个升幅咧都唔会话好大啦。咁预期住咧短线咧继续咧都喺26200点左右至到27000点呢个水平咧度窄幅上落翻咯。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Chew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Hello, good morning, 阿欧同 Barbie。 早晨， 华 梅姐。 啊，真系开心啊！我听到你哋头先讲咧， 秋居屋系咪？ 从呢个嘅系咯居屋嘅新闻咧，讲到凤凰层，哈、啊，又俾我咧，即系了解到凤凰层咧嗰个意思系乜嘢喎？唔使阿欧笑，你出马出口出面咧都得啦。不如等我华梅啦，亦都同大家嚟一个班门弄斧咧， 好 唔、 啊、 好, 好啊？ 好 啊，好啊，我凤凰卷就听过，凤凰层我都未听过， 我都要请教下华梅姐先得啦。 真系正啊！哎呀，凤凰层如果买到系咪送凤凰卷咧？真系好绝啊！ 正所谓买楼要买向南楼。 哎呀，真系食食饼就要食 食凤凰。 诶、啊，真系唔系咁。哦，原来凤凰层系咁得意嘅，你只要呢。你一座楼咧，譬如最高系30楼啦，咁咧下边嗰层29楼即系凤凰层、哦，即系如果你嗰层楼系50楼咧，49楼咧即系凤凰层啦。 如此类推， 如果你层楼咧系得3楼咧， 咁 你 二楼 就系 凤 凰，真系好似夹心人啊！啊，咁解嘅，我咧就谂啦，呢一啲嘅凤凰层啦，个名真系好听啊，即系你又唔系买咧顶楼啊，顶楼咧。英文反而有啊，系咪啊？即系你最顶嗰一层或者系嗰两层啦，外国人啊叫佢 penthouse 啊， 复式 系啊咁样啊。咁原来中文咧叫凤凰层，个名咁好听，咁其实都有佢嘅好处噶吓、啊。因为我系通常话啦，啊，点解唔系顶楼最好啊？阿欧， 可能晒得好硬啊，咁天台嗰啲热力咧会渗透嗰啲，你知香港嗰啲建材都薄热热噶嘛，依家。傾向，所以咧就哇曬到頭頂起火，風水學嘅角度都唔好噶， 真係好猛噶、啊， 搞你个人都 太岁头上冻火啊！ 哎、你话何止系热啊？如果系大雨嘅时候，雨季来临，不停咁落大雨啊，打风咁样，积咗啲水喺个天井啊、天台啊，唔系天井，系天台嘅话咧。啊！你话佢嗰啲建材做得唔好，有咩渗咗落楼下？ 渗漏系最麻烦嘅、嗯。 所以呢嗰、那个顶楼咧，其实有阵时咧就会担心，嗯、就好似阿欧咁讲咧，那个隔热问题呢令到夏天咧，你嗰个住顶楼嗰个咧，冷气费都贵啲啊。 系、嗯哦， 又加埋咧雨季咧，你又担心咧嗰啲漏水嘅问题，咁、嗯、你咧啊嗰、那个屋顶啦吓，即系你个天花咧，又好容易又要渗漏，又要做好多咧一啲嘅维修，哇，真系好就忌噶吓，咁、啊、所以。凤凰层就好过顶层啦，就咁样。仲有，如果你买高楼嗱，买顶层嘅话咧，个作用系咩啊？睇晒个景啊嘛，系咪啊？ 系 居高临下咁。不过如果你要承受埋嗰啲隔热漏水，咁就唔好啦。反而凤凰层，其实你争一层啫，所谓一人之。吓，你就万人啊，乜一人之上，你就万人之下，诶、哎，成日好论尽啊我，咁所以凤凰城就咁样好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好，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买楼买正呢凤凰城做人啊，做个上等人啊。 Barbie hashtag 就系、是，要唔要买上等？要唔要买凤凰城？乜嘢如果有钱你有可能啦。 咧慢线又有坏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咧，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咁青马大桥嘅下层咧都开放通车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中间快线嘅意外清理好，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啱啱桥尾慢线咧又有坏车阻路啦。咁所以青马大桥去机场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对出，咁下层咧都系开放通车噶。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啦，同埋红隧方向啦，近住卫理道嘅快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卫理道快线坏车拖走咗咯，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日龙湾嘅意外清理好。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日龙湾对出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方向，盈辉台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啦，近住盈辉台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浙江街，咁启德隧道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龙窝村一段慢车排到去白石窝。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系去荃湾啊，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竹园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界限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罗福道噶。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喺生命嘅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亦或向前行，系有得拣嘅。 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9:08，继续晨光第一线，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除了有阿 Barbie， 有我彭仔，还有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今天天气好靓， 是不是 啊？蓝蓝的天， 有些阳光啊。 是啦，看着个狮子山之下。真系好靓啊！最紧要心情，我哋要放好啲咁得。 明嘅， 向好处方面睇。 好咁啊！亦都话照顾埋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如果咧就有一啲嘅特别点唱咧，想进行嘅话咧，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欢迎大家嘅，为大家服务啊！咁啊，如果你想做私人点唱咧，就可以咧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啦。咁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礼拜五嘅时间，今个礼拜五咧就有一个嘅日子可以俾你去。占据嘅，咁如果你话今个礼拜五唔啱嘅话咧，咁之后嘅日子咧都可以咧系做一个预约点唱嘅，咁打电话嚟1872388，咁小白咧就会等紧你哋嘅电话，帮你咧系记低翻个好日子先啊！ 系啦，呢排啊，梗系听阿黎小田啲歌多咯， 系啊系啊， 立刻揾翻啲歌出嚟，因为 叶 振棠有啲。音樂俾我噶嘛， 係咪啊？ 立刻攞翻佢嘅《浮生六劫》出嚟唱下先咁啊，幾好嘅，好多 好多回憶啊， 好多回憶嘅，好多回憶嘅。嗱，我哋向前看啦，啊，一齊向前望。好啦，天氣就開始乾，開始涼啦。咁啊，好多時候咧，啲又嘴唇啊爆擦。咁啊，嘴唇爆擦咧就好常見嘅。咁你話啲潤唇膏搽下都係咁樣嘅啫。但係好多時候咧。有一隻叫做包疹一型影响个嘴唇嘅，啱啱喺个嘴唇同皮肤中间嗰度，通常红红地啊，喺个泡泡啊， 即系咪可以话，哎呀你烂嘴啊咁？ 可以系咁讲啊，烂嘴啊，系嘛？ 唔系烂口啊，系 烂 嘴。 咁系咪讲啊？李士基， 两样都冇， 耶， 好啦。咁佢呢个位咧就会痛嘅，譬如你系包疹一型啊，反而就唔系好似爆擦咁，净系喺个嘴唇嗰啲黏膜嗰度，佢啱啱喺个黏膜同埋皮肤中间嗰个交界嗰度起嘅，好多时候都嘴角起啊，会痛嘅。咁包疹一型咧系传染翻嚟，但系好容易惹到。嗱，包疹一型啊，我强调啊，一型唔系二型，二型咧佢嘴一一下边搞嘅。二型啊，分不出， 系 嗰啲曳曳嗰啲，嗰啲曳曳嘅嗰啲， 嗰啲系曳曳嘅， 曳曳嘅一型咧就唔知点解嘅吓，咁啊，但系一型咧我讲过好多次啦，咁啊包疹一包疹同埋爱情有咩分别咧？ 吓咁深嘅突然间讲啲嘢，包疹与爱情， 包疹系永远嘅， 哦，包疹系永远， 系啊，你 爱情。 爱情可以变，可以褪色。 哦，咁系咪即系话其实都几难医，定还是直头冇得医咧？ 可以医，但系咧佢分分钟会再发嘅。嗱，啱啱头先俾幅相阿彭仔睇， 吓亲我啊！真系 吓死彭仔。 哇，嗰个嘴唇咧， 系我唔知道 唔知道咁样，早知影翻张相睇住，原来棚仔恐惧系咁嘅样嘅， 密集式嘅嘢啊，或者一泡泡嘅嘢。 系啊，呢个就 会毛管 呢个咧就特别啲。嗱，通常咧包疹一型嗰啲咧就系好细嘅啫，系一两个泡仔咁样。咁但系呢幅相头先嗰个病例咧，佢又成个嘴。包围个嘴咧都有红色嘅疹，有啲咧好似一个泡泡咁样，有啲咧好咗咧就结咗痂咁样嘅。嗱，呢个好犀利啊！ 个嘴唇都唔似一个嘴唇。 系啦，呢个系咁嗱，呢个咧点解咧？喺普通正常免疫力正常嘅人咧，系唔会发生咁嘅事嘅，唔使咁惊。但系佢呢个病例就因为。佢有腎病，時時要食高劑量嘅類固醇，咁、抵抗力、免疫力低咗啦，咁、一發咗出嚟咧，就可以好犀利嘅，好痛嘅，一痛咧佢又食唔到嘢，唯有靠飲水啊，飲牛奶咁樣。當然普通嘅藥物，所謂消炎藥啊、抗生素咧就冇用嘅。如果嚴重嘅話咧，呢啲嚴重嘅包疹一型影響個嘴咧，要入醫院。就所谓吊盐水啦，盐水其实唔系俾呢个特效药，打呢个特效药、口服啊茶都唔够力噶啦，打特效药咧呢、个 acyclovir 嗰啲咧就打七日到，咁就冇事噶啦，少少嘅事，普通人冇嘢。抵抗力低、免疫力低嘅咧就有問題啦，咁、所以咧都要注意嘅嚇、好啦，嗱、呢個問題之後咧，咁有一個咧就好常見嘅，咁以前咧應該芭比就未試過㗎， 以前未試過，即係而家可能有 機會， 唔係嗰時都話懷孕嗰時你啲血壓有冇高咧、 我又冇喎，真係 係咪算好㗎？嗱、我哋話好多時候有啲叫子癜前期啊。之間前期係乜嘢咧？嗱，血壓高個個都有，可能有，唔係個個都有啊。但係譬如你懷孕咗20个星期之後，你發覺血壓有啲高喎，咁呢個咧就係妊娠嘅血壓高。但係如果你加埋小便有蛋白質咧，咁就係叫做子癜。前期啦，呢、這個呢、這個 pre-eclampsia 子癜啊，咩叫子癜？點寫啊？子癜， 等下慢慢教你。 好，揸住我隻手嚟练字。 喺、电台教你写字系好难噶，真系好难。 好好好，一齐学下咁，因为想象唔到指简 系啦，即系可以呢、這个呢啲广播节目可以讲好耐，人哋都唔知你讲乜嘅。 好好，呢、這、一个就医学上就会出现一个咁嘅状况啦。 好啦，咁通常咧，我哋话点样叫做血压高咧？譬如你话上压去到140。下壓咧多過90咧，嚇喺呢個懷孕20周之後咧，就係呢個懷孕時血壓高啦。咁啊，蛋白尿，咁啊，蛋白尿你睇唔睇到啊？睇唔到嘅。 唔係話屙尿誒起曬泡啊嗰啲， 對唔 係？唔係佢咪咁樣睇下就係啲。 喺以前咧，我哋话哎呀，验小便有冇蛋白尿好烦嘅，因为你要24小时小便，屙24小时，冚唪唥攞即系屙完之后啦，摆落个大樽度啊，咁然后成桶咁样咧拎去化验所，呢个好麻烦嘅嘢。嗱、男士都简单啲喎。照样系屙落去个樽大樽嗰度，女士就麻烦好多啦。咁啊，呢个以前嘅方法，而家系唔需要噶，只要系攞咗一督小便咧，我哋系验一个所谓嗰个比百分比啊，蛋白质同埋一个肌酐嘅 ratio 啊 ，albumin creatinine 嘅 ratio 咧，嗰个对比咧就知道你系咪真系有蛋白尿噶？咁两样夹埋咧，蛋白尿。点解我哋咁注意呢一个所谓指检前期咧？就因为第一，如果你个血压高唔理佢咧，你个问题可能会越嚟越高，影响个妈咪，影响嗰、那个BB 都有噶。咁啊，但系我哋话啊，140/90就高啦，咁要降低几多咧？咁啊，听嚟咧就好少嘅啫，135/85咧，即系降低几度咧，已经可以叫控制到噶啦。 争5度啫喎， 系1.5度咧，可以对个孕妇同 BB 相差好远噶。咁、究竟用咩药咧？就由嗰个医生系去决定嘅。咁但系而家嘅咧。 就是非常之即系啲药咧系好好，好多嘅武器降低血压嘅武器咧，我哋可以用啦。咁、但系咧最紧要咧，完咗之后生完咗 B B 出嚟咧，佢血压冇咁快低住嘅，咁你都系要食药嘅，唔系话一生完哦搞掂咯， 当冇事咯咁。 唔系，你的血压仲可能系有啲高嘅。咁而家嘅药物咧，亦都系好好。第一咧。是照顧到媽咪嘅方便咧，一日食一次嘅啫，一日食一次，同時咧亦都係好安全，因為譬如你母乳餵哺嘅話咧，咁你咧就可以食呢啲咁嘅藥，唔會影響媽咪，亦都唔會影響你啲所謂母乳影響 B B 嘅，咁因為如果你呢個血壓一路控制得唔好咧，你以後嘅血壓咧都可能會有受影響嘅。咁同时以前呢啊譬如你血压高啦又有蛋白尿呢入医院哇入医院好闷㗎喎。 係呀。 瞓喺度咁样喺度日日喺度数手指呀咁样。而家就好啲係一路睇住个手机、不停咁睇。 但 係 喺 医 院用手机又未必一定可以喎驚影响仪器㗎系咪呀 偷偷地㗎嘛。 咁曳呀你呀。 偷偷地呀。唔係同时呢你譬如你喺嗰度呢附近都冇仪器㗎。 哦咁係。 係咪你有。 唔係隔篱嗰个病人真係唔得嚟死㗎真係。佢仲插晒喉咁样。 真係。咁啊所以话呢即係而家呢你係唔需要话即係入医院瞓几个月。即系咁惨嘅，吓呢啲咧，即系所谓妊娠时间嘅血压高咧，即系要注意，系、因为无论大人小朋友咧、都系可能会影响嘅。咁啊，我哋而家讲头先讲个验小便咧，咁啊验血有咩新嘢咧？啊验血新嘢咧就亦都有，头先咧亦都讲过，如果你个孕妇。咦真係驚我會唔會妊娠有事呢咁樣血壓有事啊妊娠有問題呢有啲血最新嘅血呢就有啲入面嘅嘢就可以驗血、知道你咦你可能會有危險喎咁又一路好密切咁關注你。 即係從驗血又可以知多 知多啲 嘢。 咁、另外一樣呢就我所以男士啦男士呢就有前列腺有問題啦。前列腺癌呢、這个似乎我哋越嚟越重视啦、因为系冇乜病征嘅。咁、但系最麻烦呢验过嗰啲所谓 PSA 呢癌症嗰个指数呢呢、這个前列腺呢唔系好准嘅。咁、最近呢就开始研究到呢我哋验血。咁、原来你个前列腺嗰度有癌呢亦都有癌性嘅细胞呢走咗入血嗰度嘅。呢啲前列腺癌嗰啲细胞走咗入血，咁入咗血咧就用一个最新嘅方法，我谂仲喺度研究紧，未能够好普及咁用嘅，吓咁但系可以即系喺最近将来咧，应该就会有啦，吓验一验血就准好多，咦？你可能有问题，咁立刻诶去做超声波啊，攞呢个所谓。化验咧，咁啊知道你前列腺有冇事，系就系、是、咁样样。 即系呢啲可以，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咧，咁啊及早医治，几时都系个康复啊痊愈嘅机会又会大好多。 系啦，嗱，仲有一样嘢咧，就值得讲嘅咧，就系、是、我哋长者过咗66岁咧，好多时候听觉唔好嘅，咁听觉唔好咪算咯。佢话系嘛，佢听到佢听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咪得咯。咁 睇下唔好成点啦，但系 咁但系原来咧，你唔理佢有问题嘅，咁有个好大型嘅研究啊，有11万几嘅人 系 成长者多66岁，咁发觉咧佢系。听觉好差嘅。如果你戴咗嗰个助听器咧，你嗰个日后、你个老人痴呆啊，同埋呢个所谓情绪低落啊，机会咧系少10几%嘅。所以咧要听得好，你个人咧就精灵多啲咁。 听唔到好猛整啦， 系 啊， 系啦，又平 咁咪影 响个 情绪咯， 情绪同埋你嗰、那个即系所谓认知啊，你啲智力啊咁样噶，咁所以话咧，几时都系要听得好，咁 长者唔使惊嘅，戴个助听器咧系应该有帮助嘅，好嘛？ 即系其实就系、是、有问题嘅情况底下，就总之去解决佢啦，唔好避开啦，逃避啦。 系啦，眼又聋，耳又蒙咁啊，搞唔掂啦。眼嗰度而家好好多，因为呢个白内障嘅手术咧系成熟咗好多啦。咁但系耳仔咧，你又原来发觉你听得唔好咧，要尽快处理。 任何病啊，或者系啲障碍都系啊，都系要积极面对咧，先系一个正确嘅态度吓。 冇错啦， 正话咧，阿李医生系咪讲到咩指简什么嘅？ 系啊， 系诶，个字我哋睇到个点写啊，我中意睇到点写，儿子个字咯， 系 啊，简就系、是、有啲人读。閒嘅癲閒症啊嘛，癲癇症嗰、那個癇咧嚇，即係或者你讀閒啦，唔知嚇，即係病字部就裏邊做得閒個閒啦， 係啦，懷念啊鍾偉明大哥啦，如果唔識攞問咗喂點讀啊？ 指簡定指閒啦嚇，唔該曬李嘉怡醫生， 拜拜。 Bye bye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介绍俾你有呢一首嘅外语作品叫做 Strength and Show， 唱歌嘅朋友咧系 Janis Vidal， 即系边个啊？ 卫兰 系啊，卫兰啫嘛。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睇下电话旁边系咪罗启新喺度先？ 喂，早晨，恒仔。 早晨啊，吉萨。 早晨。 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啊？ 系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就有一个节目咧，亦都有个三十一呢个字嘅，就 系 点三十一啊。系啦，晚上八点啊，咁啊，今日咧即系你知啦，佢系呢个新闻节目嚟噶嘛？啊，如果我话到俾你听，佢今晚咧会讲啲乜嘢咧？ 咁你咪先知。 咁我咪即係话俾你听，间新闻会讲报乜嘢係咪啊？但係呢我偷听到啊。 竟然偷听到？ 系偷听到佢哋好似做一啲侦查报道。 哦，即系自己嘅古仔。 都唔系自己嘅古仔嚟嘅，呢个大众嘅古仔嚟嘅。即系你知啦，有好多嘢咧众说纷纭噶嘛。 系 啊，你又话有发生，佢又话冇发生咁样。 哦，所以究竟系点嘅咧？ 点嘅咧？咁样你知我哋啲侦查报道都好有谈论性噶嘛？ 系啊，唔系做嚟做咩？冇影响力嘅，冇人会关心嘅，咁即系嗰个题目根本就废噶啦。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今晚大家要留意留意啦。咁去到咧呢一个晚上嘅八点半咧，就有日常八点半啦。咁啊，星期二晚咧，咁啊就有呢个美女厨神啊。阿 Kit Mac 咧就同埋地獄廚神嘅、oh. 即係徒弟咧，阿 Gabriel 咧就會同大家咧講下食嘅，啊咁啊大家即係攤翻上啲食肉啦。呢輪真係突然間凍咗好多啊！呢兩日 係咪好想攞翻我送俾你嗰個爐出嚟咧？ 係啊，呢個天台唔同咗啊？ 係咩？ 係啊， 咁即係點啊？你係咪準備要邀請啊？又？ 哎，佢喺度邀请你咩？啲师弟讲啦，你真系啊！喂，咁另外咧，讲翻啦，咁另外就会讲下咧，今时今日阿彭仔，你喺你嘅信箱里边收到朋友寄俾你信有冇咧？ 如果差饷物业估价处系我嘅朋友嘅话，咁我同埋呢个电器公司啊，呢个水电煤嗰啲公司都系我嘅朋友咯。 哦，咁我好你少少啦。 有边个啊？ 區議會候選人當我係朋友嘅嘢俾我咯， 咁我過去咗啦，嗰啲都佢四年後先揾你啦， 寄嚟啦陰公，係啦，咁但係咧就郵政署咧都好努力咁樣咧去到開源啦嚇，咁而家咧最新咧就係出即係今年嘅最後一款嘅郵票啊，就係老夫子郵票。 哦 哇，开心啊！如果 有冇啲咩名堂啊？佢 好似我记得系啊，佢有讲嘅，即系类似系衣咩咩 诶，周年 衣食住行啊！ 哦，嗰啲系列 系啊，咁、啊哦、样咯。不过唔系用衣食住行呢四个字嘅， 佢用内容寻内人寻味， 唔系 内人寻味， 唔系，佢有四个字嘅，我嘅有好似有八个字嘅总共，即系总之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关噶啦。啊，咁我哋今晚去睇下啦。 哦，究竟呢一版嘅邮票嘅设计系点样先？ 系啦、啊，另外咧，今年咧，阿麦理浩，你知系边个啦？ 麦理浩知 系啊，其实咧，我就算我哋嗰个年代咧，好多以前嘅港督咧，我哋都觉得佢系一间学校名或者一条街名嚟噶嘛。 哦，系。 咁、啊、麦理浩劲啲啦，佢比较长， 因为 有100公里，冇错啦。麦理浩劲，原来今年40周年喎。 诶， 系啊。咁就原來一支登山隊咯，我諗佢哋實力唔係好強嘅，啊對唔住咁講嚇，因為佢每年咧會花幾個禮拜咧分段咁樣完成整段嘅100公里嘅麥理浩徑。 可能 你話啊，人哋嗰啲嘅即係兩三日啊，或者係有啲係10几个钟头已經跑完啦咁樣，咁你冇理，人哋行足39年啊！ 同埋我諗佢哋當中有好多啲工作或者係有啲發現可以帶俾我哋嘅。 係啊， 咁留意住我哋今晚嘅港台電視31啦。咁劉啟新，唔該曬啦，明天再問你啊，有咩好節目？ 聽日啊，我啊，唔係我喎。 阿劉昌啊， 係啊， 好啊，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例，无助促进同中国嘅贸易磋商。特朗普话，中方一直喺度谈判，而佢对美方目前取得嘅进展感到非常满意。佢又话，中国想达成协议，美方对此拭目以待。早前有新闻网站引述美方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例，美中贸易协议的谈判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有贸易专家和接近白宫的人士都预期，美中两国无法在今年之内签署贸易协议。香港航空股东之一海航控股获公司董事局同意，向由八间银行组成的银团申请贷款共40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海航控股同属下航空公司的经营支出。 空勤人员总工会理事兼职工盟主席吴敏仪批评，自11年前金泉航空倒闭以嚟，政府冇高瞻远瞩，订立航空公司倒闭嘅预防措施，建议喺买机票嘅时候征费或者发出牌照嘅时候要求提供保证金，保障员工同乘客。佢又表示，港航似乎能够松一口气，但关注港航能不能够按空运牌照局的要求保持半年营运资金的现金流水平，不能够掉以轻心。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办公室说，不会再让彭博新闻的记者采访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因为彭博新闻的报道存有偏见。彭博新闻早前表示，记者会继续报道，但不会调查公司老板，即是早前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纽约前市长彭博，但记者将会继续调查特朗普政府。特朗普阵营认为彭博的新闻的做法制定了优待某一方的报道方针，又指出除非彭博新闻取消有关做法，否则彭博新闻的记者不会再有资格采访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英国安德鲁王子性丑闻女主角朱弗雷接受电视访问的片段播出。朱弗雷在访问中说，2001年被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带到英国，当年17岁的她的名字是罗伯茨。她说当时安德鲁、爱泼斯坦和爱泼斯坦的一名女性友人带她到伦敦一间夜总会，离开的时候该名女子在车上给她指示，要求她为安德鲁做之前为爱泼斯坦做过的事情。朱弗雷形容这番说话令人厌恶，他其后在对方的寓所中和安德鲁发生性行为。英国白金汉宫回应朱弗雷的访问的时候说，安德鲁对于自己在不当判断之下和爱泼斯坦产生的联系明确表示后悔，并深切同情受影响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4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6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0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17跌6仙，腾讯控股328蚊跌5蚊，阿里巴巴190.9跌4.6，友邦保险77.75跌1.15，中国平安88.65跌9毫，领展房产基金79.05跌1.25，盈富基金26.3跌3.5，美团点评103蚊跌1.8，中国铁塔1.6系跌1仙，汇丰控股57.55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2，加元1.331，新西兰元0.65，人民币7.04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7点，跌252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42美元，卖出1,4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尾慢线嘅坏车咧都拖走咗，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江西街；咁启德隧道咧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丽景山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葵涌医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在丽景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提一提你收到最新的消息，青马大桥下层已经关闭翻啦。青马大桥下层就关闭，咁揸车朋友要用翻上层通车。另外啦，咁截至到今日嘅上昼九点钟啦，大约都有70组嘅交通灯仍然系抢修当中噶。咁长沙环道啦、钦州街交界、将军澳道唐骏街同旺角弥敦道亚街路街交界啦，一带路口交通系统仍然都系失灵噶。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欣平上水，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混乱啊！而家我自己都 点解啊？ 系啊，太多日理太慢机 日理太慢机呢个几好嘅一个成语，跟住中间加咗一个叫好劲嘅词， 靓词 系咯，好劲啊！ 错晒，搞到个 grammar 太慢机，喂，可以系泰国餐厅名嚟嘅，太慢机 OK 噶，咁不如就 太慢机又 OK 啊！飛機梗係要快啊，係啦，咁慢機點啫？係嘛？我哋享樂嘅嘢梗係要快啊嘛， 梗係要快啦， 行動要快， 行動要快，好啦。 咁搞亂曬嘅係我啫，我唔記得，成日唔記得咗，排咗成日唔記得，究竟今日係邊個負責呢個享樂時代咧？ 自己舉手， 係小白。 係啦，我舉咗手啦，係啦，今日咧就係我啊， 聽眾見到係啊， 所以咪要講翻就話我舉咗手咯， 升空嘅我哋。 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咧日本嘅鐵。道啊，点样享乐时代同呢个铁道有关呢？ 阿欧同芭比厌唔厌啊？又系日本 吓？咁佢系呢样嘢嘅专长嚟噶嘛？ 哎呀，佢扁嘴啊！ 好多人都咁噶， 咪就系咯，嗱 support 咗啦，咁唔满都。 继续讲铁道，冇嘢想讲，我想 focus 翻铁道。 见到佢扁嘴啊，小朋友， 佢今日好小朋友啊，又举手又扁嘴咁样。 佢自从今日听完我讲话，佢啲头发直翻咧，哎呀，细个咗好多，你睇佢 年轻咗几多？ 年轻咪好咯。 好啊，小白。 好啊，咁啊，小白同学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铁道。咁啊，其中一条铁道嘅路线咧，就叫做竹峰铁道啊。咁啊，竹字咧就比较上难写啊。 竹 咧，草花头，跟住左边系公，右边系凡，凡人个凡。 哦，竹公凡， 竹公 竹公凡。我记得以前有个创作女歌手咧，系咁样 都系呢 个自己个名 咧， 叫竹公凡。 哦，咁原来 佢 就 拆解咗呢个字， 佢就系啦。咁呢个咧叫竹峰铁道咧，咁啊系一条路线嚟嘅。好啦。呢条路线咧有啲咩特别呢？咁我哋可以首先咧就望一望，咁佢嘅车站咧，其实佢平成竹峰铁道，即系佢平成年开始嘅。咁啊，而家令和啦，咁都系一个系啦， 上一个年代 喎。系啦，叫做上一个年代噶啦，已经上一个年代嘅铁道。咁佢哋其中一个咧嘅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哋嘅路轨啊。点解佢哋路轨会得意咧？ 木造噶。 佢哋嗰啲木板有嗰啲板就系木做嘅。咁啊，铁道咧， 条路轨，每一个个铁道上面嘅板块都有啲字，我见到 系啦，都有一块嘢咧钉咗喺度嘅。好啦，咁如果 系名牌嚟噶， 名牌嚟嘅，咁系 啲咩咧？ 系啦，咁有每一块嘅牌咧，都系写唔同嘅嘢嘅。 系咪明星名啊？ 唔系明星名，就算系我同你咧个名都可以刻喺上面。 哦，捐钱出嚟嘅， 类似系捐钱， 即系好似一人一砖嗰啲 捐块木。 冇错啦，类似系呢啲，一人一砖。咁所以如果你话 咁系啊嘛，咁捐钱咪 唔系 电饭煲 咩？ 系啊，咪起一栋嘢，即系啲大学嗰啲冠名嗰啲啊，咩楼啊， 一砖一瓦， 李嘉诚 系咪自然正院嗰啲啊？ 系啊，可能系同一样 嗰类啊， 嗰一类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嘅时候咧，譬如我而家有个牌啦，就写住原来有个婆婆咧就捐咗钱出嚟，咁可能俾呢个铁道公司，咁就想系钉自己个牌喺嗰个嘅路轨上面嘅，咁佢就。 好大家嚟先钉，阿婆婆钉自己跑， 仲要系木噶， 唔好谂歪啦你哋。咁人哋真系 阿婆婆只系，就算系婆婆都只系想贡献呢条铁路， 贡献好贡献呢条铁路， 咁所以就捐钱俾呢间嘅铁路公司啫。 系啦，咁佢咧就想嗰个嘅牌上面名牌上面咧写咗啲咩咧？就写咗佢几个孙啊生日。咁祝佢哋生日快乐，跟住就寫返就係佢嘅几时捐嘅。 咁、其他嘅名牌係寫唔同嘢㗎。 唔同嘢㗎。个个都唔同嘢㗎。 我可能佢就係俾限五十字。咁你寫 係類似嗰啲啦，係啦。 如果今日咧， 我反而想， 如果今日咧，個個都寫個八個字嘅啫。 係啊。咦？係啊，喂，小白，我想問咧，呢個鐵路係經營不善，要大家捐錢，定還是無啦啦？點解會無端端？ 唔係啊， 咁你要 點 我喺度諗，你話平成啊嘛？ 係啊。 平成年代嘛，會唔會平成年代曾經有啲咩天災人禍？唔係天災人禍，因為天災令到嗰啲鐵路斷咗啊，或者大家要修復啊，又集資啊，要咁啊。 呢個鐵路咧，佢自己本身嘅經營咧，就淨係喺日本嘅九州嘅，咁佢就唔會上去本州啊、北海道嘅，咁佢唔算得上係間好大間嘅鐵道公司，即係唔係我哋成日諗嗰啲，譬如 JR 就唔係呢一類型咁大嘅公司。 佢係民辦㗎。 佢係民辦嘅，係啦。咁呢間公司咧，佢唔係因為嗰啲天災啊、人禍啊各樣嘅嘢嘅，咁佢都係諗住做一個嘢出嚟，可能諗住收翻少少錢居馬費，有咩都好啦。 即係集資眾籌嘅一種方法。 同埋佢覺得咧係一個叫做與民同樂嘅方式啊。我覺得呢個會更加大，因為喺啲人，譬如你月台等緊車嘅時候，你見到我自己個名喺個路軌上面都有個名牌釘咗喺度，咁嗰種同社區嘅連結咧，係佢哋公司咧諗出嚟嘅方法嚟嘅。 總之，如果當年啊，我哋撥款要起咩廣播新大樓唔夠錢咧，試下用呢招嘛，嗬？ 係咯。 哎呀，嗱，捐錢入去個庫房嗰度，寫明係俾我哋愛嚟起新大樓嘅，然之後咧就每一塊第時嗰個街磚嗰度咧有你個名啊，咁樣。哇，有排鋪啊，真係。 应该 如果有人支持嘅话， 有嘅，咁就去到将军澳啦。我哋 佢仲有好多嘅，有啲咧，譬如居酒屋嘅，咁呢个纯粹就居酒屋自己喺度卖广告啦。 哦，系咯， 系啦，即系附近喺呢个站附近嘅铺头咧，佢哋亦都会卖呢一啲嘅广告。 啊，佢又好，可以俾你控到咁埋条。 路轨嗰度嘛， 影得咁清楚， 长镜 zoom 噶 ，zoom 到咁近， 系好慢咯架车， 系 咯，唔系咁我企喺月台嘛，咁、哦、未有车嚟嘅时候咪长镜 zoom 落去咯， 佢都唔 suppose 你可以落去嗰度影相嘅， 唔得噶，咁 险咩？ 系啦，危险嘅，咁有啲咧就纯粹，譬如系温泉，咁温泉都会卖广告就话啊，附近边一度咧有啲温泉咧就可以俾大家好舒服咁样体验下。 咁都只系作为一个景点去望两眼，咪影嚟影去咪你月台有几长啊？系咪啊？我睇晒都系月台。 佢每一個站，即係只要係呢一個嘅竹峰路線咧，佢嘅車站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 我每個車站， 每個車站佢都有呢個 service 嘅。咁你同佢同翻佢講，咁佢就 我以為佢沿住成條鐵路都係咁樣做，即係有啲位你其實你睇唔到咯。 係咯，咁你有啲譬如佢行緊嗰陣時， 係啊，我以為都有咯。 鬼睇咩嗰啲係咪先？ 係啊，係鬼睇啊！ 唔係，咁你意義上啫，係咪先？即係你捐咗錢，你想擺個祝福喺嗰度，咁你意義上啫。 好啦。嗱，月台啦，咁月台咧就睇到啲得意嘢啦，啊！ 死啊！ 除咗月台之外咧，咁啊喺佢哋嘅竹峰車、竹峰路線嘅時候咧，有一個嘅一卡嘅 賣鹹竹峰， 唔係賣鹹竹峰，係一個服務，一個玩樂嘅服務啦。 玩樂 服務。好啦，你睇完呢啲嘅叫做路軌之後咧，你見到零零舍舍有一個咧都係竹峰路線咧白色米白色嘅車卡，一個車卡嘅啫。 有一架車卡就擺咗喺路邊。 係啦，咁佢個摆喺路轨， 铁路旁边咯， 铁路旁边啊， 唔系行噶嘛，攞嚟， 佢系我嚟行嘅， 吓、啊， 系啦，其实佢系我嚟行嘅，呢、這、一个咧亦都系平城竹峰铁路咧，佢哋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叫做玩乐设施嚟嘅，系咩嚟咧？咁佢咧就系、是、可以网上登记。登記完之後咧，佢有啲叫做規則，例如你係要幾多年級以上，即係要個學歷啦。然後咧，你係要幾多歲以上，咁佢會寫翻出嚟，大家去翻網站就睇到。原來佢呢一個叫列車咧，係淨係得個車頭嘅，係真係我嚟俾人揸車嘅。即係有好多譬如鐵道迷啦，咁佢就好想啊 入去駕駛室， 冇錯，好想去駕駛室。駕駛室佢仲好想咧就自己操控一架真嘅， 但又真係揸得喐㗎， 真係揸得喐嘅。咁當然啦， 佢行幾遠？ 佢唔會好遠嘅，因為始終安全問題，佢唔會俾你真係喺個市區嗰度咁行嘅。咁、佢就專係有一條嘅鐵路，大概咧400米左右，咁、你就可以喺嗰度揸住架車開始行， 向前， 係啦， 向 後，向 前， 向後， 係咯，我諗緊向前向後都幾好笑。 咁啊轉下線啊，咁啊俾你轉下圈。 都有得转圈同转线， 都有系咁啊，400米嘛，系啦，咁佢你都有少少嘅距离可以行嘅，咁但系 我 就 即系好似运动场咯， 系咯，400米好细啫嘛， 系啊，只系一个运动场咁样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咧，佢嗰个价钱就封建游人啦，有啲人就觉得体验都系得个，即系又要喺个列车上面上咗个课程先啦，个课程大概都系半个钟啊，讲解一下又讲下历史啊，咁啊举下手答下问题啊，送下糖啊呢啲咁样，咁但系佢真系去到俾你揸嘅时候，大概都系得五分钟之内嘅，咁五分钟之内你就要。即系换第二个人，系啦，起身换第二个人，因为佢唔系话日日都有嘅，你要报名咁啊先做个 course 出嚟噶嘛，咁、就5000 yen 就一个嘅，咁睇下你会唔觉得啊，如果系300几蚊，我玩到嗰几分钟，会唔会唔抵咧？会唔会定系点样？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 我都觉得抵， 系嘛？有啲人铁道迷就会觉得抵咯， 系咯， 系嘛？咁 唔系啊，咁一个 我哋普通游客都觉得 OK 啊。 你买张机票飞到咁鬼远嘅地方，好心唔好悭嗰几百蚊啦。 我都系 咁系，咁但系就事先咧就 做游客 机 要使下钱噶啦。 系使钱系啱嘅，最好咧就一路行嘅时候可以同佢讲，可唔可以行多两转？咁你报两个人嘅名字，自己都系玩两次，咁啊最抵啦，系嘛？ 唔识大家价值观好唔同。 嗱，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這个，咁啊平城 有冇便当噶？咁呢个铁路， 呢个铁道冇噶。 佢开始有冇人啊？ 搵嘢食咯， 可以想，唔系，我系咁嗱，我唔系咁包装啊，我系咧啊，有嘢睇睇完之后咧。咁就叫做有嘢玩喎、哦，玩完之後有啲肚餓啦，咁我要食嘢啦，咁有冇鐵道嘅便當咧？ 食嘢咧你就可以去翻，都係佢哋自己個個鐵路嗰度咧，有一架專向我哋觀光嘅列車。 有冇餐車啊？ 有啊，有餐車㗎、哦，但係佢嗰個餐車咧就你俾錢嘅時候嗰、那個 course 咧就已經包咗你去一程嘅路程，同埋咧就不斷定時咧就會上菜俾你嘅，咁、哦、就唔係話點餸。 呢、哦這個好喎、啊，呢、這個好喎、啊，做乜唔早講呢個啊？ 介绍咗啦嘛，呢个 系咩？ 几时啊？ 系咯，激死人，你话咪激死啊？ 唔系呢个呢、這个小白日本版嘅周游列车啊！呢、這个诶、港台电视31有个周游列车嘅节目 啊，三十一应该揾我啦，带三十一佢哋啲朋友去嗰度啊嘛，好靓噶啲位。 咁唔得，嗰、那个系嗰、那个系外国人嚟嘅，周游列车外购剧嚟嘅，那個、外购片集嚟嘅。 三十一问阿 Cousin 都有好多本地制作噶嘛，系咪？ 系啊， 好啦，讲住咁多先啦，下次再讲过。 打我就嚟。 介绍九州的铁路玩法咧，咁啊揾翻呢一队啊，九州的女子团体，佢哋叫做 Linko 的作品啊，叫做 Anytime 啊，即系头先啊，误会咗啊，小白系真系讲解过一次嗰个铁路的餐车的人、 啊， 只不过我不在场啫、 啊，你同Barbie都喺度，张婷就喺度啦， 系同阿 O 喺度、啊，我会听翻 archive 噶啦，唔好意思。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喺电话旁边嘅听众系阿 Candy， hey, Candy 早晨， 系 你好啊， 早晨， 好， 有阿 Barbie 啦、阿 O 啦、小白啦， 早晨， 同埋我彭志凯叔。Candy， 你今日嘅点唱系想做啲咩内容啊？ 爱在深秋，送俾我的心。 啊，送俾边个话？对唔住， 做乜我老公噶？ 哦， 我老公听咁系。 点解啊？ 今日我老公生日啦。 今日生日啊？正日啊？ 系 啊，好、oh, 生日快乐啊 ，Candy 老公， 系、哎、 啊，身体健康，哎、开开心心，同老婆好恩爱， 系、哎、 收晒，结咗婚几多年啊？ 结婚好多年咯， 数唔到咁多， 好多咯，三廿几年咯。 依家系咪准备同阿老公去庆祝？我见你依家已经出咗街咯，头先都几大风 啊！出咗街啊，出咗街噶啦，准备出街噶啦，佢约咗我出去噶啦。 哇，好劲啊！好你，你系见到佢出咗街， 系啊， 系啊，佢约咗我出咗街噶啦。 感觉到啊，感觉到你出咗。 系，你又知，你又感觉到，你又 feel 到嘅。 阿 O 其实好劲嘅， 系啊， 佢嗰啲诶灵异嘅触觉， 系啊， 聆听咗灵下，不过 咁快 feel 到嘅，咁快 feel 到嘅， 系啊系，你有道光， 有道光啊，哇， 啲福气嚟嘅嗰啲系， 系咩？ 喂，咁你有冇咩有咩说话同阿老公仔讲啊？生日， 大家身体健康咯，工作顺利咯， 就系咁多， 开开心心啦。我多啲咯， 啊呢句啱听啊，所以你今日就拣咗一首啊好甜蜜嘅歌， 爱在深秋系啊，爱在深秋系， 咁啊送俾你老公，你老公叫咩名话？ 姓许噶， 姓许， 许先生， 许系啊，姓许噶。 哦，许志安都系姓许， 咁咩嘅？咁见我嘅点解讲得？你惊好多人认得佢啊？ 系啊， 做嘛？哦，系啊，有阵时太幸福咧，啲人小气啊。 系啊，唔费事啦，俾人知道咩？ 系啦，哎好啦，阿许太送俾你阿许生，爱在深秋， 好啦， 好幸福嘅， 好啦，多谢， 多谢晒你啦，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 淨係聽個歌名呢就好甜蜜㗎啦， 就 唔需要深究啲歌詞啊。好啊，校長嘅呢首《愛在深秋》亦都結束我哋今天嘅節目啦。 聽日見，拜拜。 拜拜。